6:08，今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今天早上咧，当然啦，继续咧都有白泉陪住你哋啦。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啦，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咁啊出边咧就有好少好少嘅雨粉啦，头先帮大家睇过。咁希望今日嘅天氣咧都係唔會差啦。不過咧，天文台都預告咗噶啦，會有一兩陣嘅雨嘅。咁啊，尋日咧都有預告話有雨啦。不過下晝嘅時候咧，咁我自己都係街外邊啦，都覺得咧就算有咧，都係可能一兩陣比較上少嘅雨粉咁樣。咁啊，大唔大遮咧？咁啊，你自己就要好好地決定啦。最緊要咧就唔好冷親，因為冷親咧啊又會係病。一聽到個病字咧，大家而家都驚噶啦好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时间过得相当之快，你谂下由年初。即是当一月份2020年来到的时间去到今日已经4月2号。今个星期又过得好快，眨下眼亦都已经就是去到星期四的时间。时间呢每一日啊系咁喺度飞扑。今日4月2号啦，农历方面呢就是3月初10嚟㗎。星期四的一个早上呢，你会不会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呢？我自己就感觉得了，岁月容易消磨人的意志，不过岁月反过来看，原来也都是步向成功的关键。今日你会选择不运用啲时间好好地去到用它啊，定是你会想了，我应该呢就是利用今天的时间好好地令到我自己可以迈向成功多一啲呢？人在岁月入面不断地去到成长，去到长大，令到我哋吸收嘅更加多嘅知识同埋经验，希望可以帮助到我哋做一个更加有用嘅人。 想以后不该只有远远 星宿。 上嘅时间，一首嘅作品嚟自王菲《长大》。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记唔记得之前我哋喺神光百科入边咧，曾经就讲过面啦，同埋意大利粉。啊、有些呢真的叫做、粮食类的东西未讲通心粉、哦啊、传说十八世纪那不勒斯城一间就经营面条的面皮店主他的名字就叫做马卡罗尼其中有讲法就是他的女咁晚年的时间呢因为玩面咧，以前咧整面噶嘛，譬如意大利咁样，咁啊整面嘅时间咧就好中意咧将啲面咧啊入边啊整到咧就系空心噶，整到空心咧，跟住咧就将嗰啲面咧就穿喺嗰个嘅晾衫绳嗰度嘅，咁啊空心咁就可以穿喺度啊，系咪？咁啊觉得好好玩啦。于是乎咧，呢个叫做罗尼嘅人咧就将呢啲空心嘅面咧，哎谂住哎个女都玩得咁开心啦。可能听埋神光个亲子百分百就觉得咦系哇做得咁开心啊不如呢煮埋佢嚟食啦。于是乎呢就将呢啲叫做穿咗嘅面啦空心啊通心嘅面啦就加埋啲番茄酱啊咁一齐煮喎。啊发觉呢竟然大受欢迎喎。于是乎呢就有人改咗个名呢就中文译名叫马卡罗尼。用呢一種嘅面食，即係我哋而家成日所講嘅通心粉啦。於是乎咧，就遍佈去嗰啲歐洲啊，世界上好多唔同嘅地方。其實關於通心粉嘅起源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比較認同嘅咧，就係發明嘅咧，就係意大利人啦。因為佢哋屋企咧，即係初頭嘅時候咧，有啲製作通心粉嘅特殊工具，特別咧係譬如係羅馬人啊，佢哋對呢一方面咧，好似係特別有心得咁樣。不过又有其他讲法咯，有啲咧就话啊，实际上通心粉咧亦都系源于中国嘅，亦都咧就系著名嘅马可波罗从中国带翻去意大利嘅中国面条嘅基础上边演变出嚟嘅。嗱，意大利通心粉嘅营养价值高，容易消化，唔单止喺意大利嘅家庭餐桌上边咧，经常都会食得到啦。喺其他西方国家亦都系基础嘅食品之一。香港当然亦都系一样啦。朝头早你睇下几多人食通粉。关于通心粉的起源实在有太多不同的讲法了。通心粉如果它有时就挺好的一件事容易煮而且它比较上容易就储存添。在避开一些叫做阳光直晒或者就干燥 嘅条件底下咧，能够喺干燥嘅条件底下咧，其实咧通心粉咧系可以储存三年咁耐嘅。嗱，就通心粉嘅花纹去到讲啦，通心粉咧就系一把遮嚟嘅，佢下低咧有好多唔同嘅分支噶。例如咧有啲乜嘢咧，我哋成日都见到嘅，例如系管状嘅，有直管啊、弯管啊、扭曲管啊、花纹管，呢啲都系通心粉嘅形状。其后通心粉咧，亦都系发展到有啲乜嘢呢，就系、是、螺旋形啦，即系我哋成日所讲嘅螺蛳粉啊、贝壳粉啊、星星粉啊、蝴蝶粉啊、橄榄叶啊，而家仲有嗰啲熊仔啊。我细个成日食嗰啲英文字母粉，系、哦、英文字母粉应该买俾个仔食，几岁人仔？一路食嘅时候咧，我细个嘅时候都记得咧，系成日攞住嗰啲字咧，系咁喺度砌自己个名字出嚟噶。咁又学识咗啲英文啦。所以呢啲嘅面食咧，其实只要花多啲心思，都可以令到我哋日常生活咧加多啲唔同嘅新意嘅。你今日啊中意食通心粉嘅，可能听日转咗煮杂菜嘅螺蛳粉，咁啊令到生活咧就多啲嘅变化，咁人都开心啲啦。不过咧，我哋都系要感激一下以前嘅人咧，去到将通心粉制作出嚟。如果唔系，而家我哋边度有咁多嘢玩啊？ 靠向我身边，你大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上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See手挽手。 在我身边，心真挚每天，爱每天，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 我自己都好感激遇见到咧，就系通心粉，因为佢令到我细个嘅时候可以好俾心机去学英文字母。一首嘅作品郑伊健，感激我遇见。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6%。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一个人喺一个棺木店入边走出嚟，喺门口嗰度，佢见到一个喺社会上颇有名气嘅人。他们一起在这里走出来，这位很有名气的人望了他一眼，很嚣张在这里说，你在里面订了什么棺木啊？这个人呢神色自若，我订了最普通的棺木，老板说20000元就可以了。这位有钱人很有气势，他说我订了最好的棺木，价值成20多万的。这个人一点都不生气，他只是想了，人生我们都去到尽头了，我们更加明白财富是什么。其实就算走到入棺木里面，财富又如何呢？你订的棺木贵过我又如何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带得走呢？一样米养百样人，有些人喜欢比较，比较名牌，比车、豪宅、财富，是不是一定要有一种虚荣的心，赢了令到自己快乐，旁人觉得很妒忌？输了是不是一定要输？输了是不是一定要被人笑？虚荣心永远都是建立在自我满足，贬低旁人。我们要明白，我们追求的应该是成就感，成就感是建立在自我满足，但是成就感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拥有着很多的爱，它能够成就他人。今天的你拥有的财富能不能够满足到你呢？对你来讲，财富又是什么呢？ 谁令做梦亦能笑着念回味？谁令寂寞亦能找得到理由欢喜？谁让吻过你也拒绝别离？连我也对我再妒忌，怎可能有你竟可能一起？谁令绝望亦能找得到理想？谁令落寞茫然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谁令落寞茫然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 只呼吸深，想到你都可以甜。你最喜欢我是 一首歌曲，来自黎明，爱比我重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意大利新增727宗新型肺炎死亡个案，数字是上个月26号以来最低，累计13155人不治，占全球死亡病例大约三成，亦都是全球最多。新增确诊病例就增加近4800宗，至今有超过11万人染病。总理孔特宣布将原本在星期五到期的全国封城措施延长至今个月13号。孔特指出，如果民众停止遵守限制，又或者政府放宽这些措施，所有牺牲都会白白浪费。伊朗总统努哈尼说，美国未有在新型肺炎疫情下撤销对伊朗的制裁是错失历史性机会，但制裁未有妨碍德克兰当局应对疫情。伊朗至今有44000多人确诊新型肺炎，近2900人死亡。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或其是伊拉克的盟友偷袭驻伊拉克美军，或者美军是伊拉克的资产，伊朗将会付出沉重代价。伊朗半官方通讯社引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名助手指，美国政客及军队要为他们的挑衅行动承担后果，又指美国的任何行动将标志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更大战略失败。屯門山景商場一間優品360凌晨大約兩點半起火，消防接報到場將火救熄，初步調查認為有可疑，警方將案件列作縱火案處理。警方在元朗西堤街一個單位倒破懷疑非法麻雀賭檔，拘捕9男10女，年齡介乎26至61歲，其中一名男子涉嫌經營賭博場所，其余18人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全部人正被扣查。警方在行动中检获4张麻雀台、8副麻雀以及大约3800元赌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日同星期一有大骤雨及雷暴。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各位听众，6:34啦，系咪要朝头早起身啊，准备出门口咧？咁啊，唔好再赖床啦吓。出边1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6%，咁啊，我啊成功达阵啊，准时翻到嚟喺二台入边啦，同你哋见面啦，仲有普通话台啦。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努力。加油！今日希望快啲完成埋大家嘅工作咧，盡量爭取翻多啲時間休息啦。而家咧休息啊好緊要，休息先至可以有健康嘅體魄嘛。各位聽眾，早晨啦！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啲人咧成日講笑就話咩咧？個個都係日本人嚟嘅，點解咧？個個都叫做長期良美。最近有关就是全球财富的银行报告指出，香港再次成为全球最昂贵的城市，日常花费的开支很大，去到 月尾的时间，个个都真的变成月光族，月尾的时候个个袋子穿窿，穷到阴公。身处就是一个薪金追不到物价上涨的社会，若果不想做长期良美怎么办呢？揭揭报纸，咁啊见到咧，早前原来有理财专家亲身咧就系教授大专生啊，如何咧就理财。对于咧就系一班啊，即系好快脆踏入社会嘅大学生嚟讲啦，希望帮助佢哋尽早建立一个正确嘅理财观念，帮助佢哋人生嘅规划，齐齐咧就做翻香港人啊，唔好再做长期良美啦吓。有一个计划叫做个人理财大师计划2019-2020嘅，咁啊嚟自12间嘅院校68位不同嘅专科大学生入边咧就筛选出嚟噶。透过计划咧就学习筹办同埋推广咧一个叫 e-payment 为题嘅理财教育项目，啊当中更加咧就有投委会嘅理财专家亲自教授理财嘅心得同埋心法添。我哋呢啲旁边学嘅，梗系希望咧系偷下师啦，系咪？当中他们有理财日营，帮助就是同学们增加实战的经验，晋级之后就可以成为理财大师了。透过一系列的训练之后，理财大师就会在大专院校之内不同的形式就向同学推广理财的教育，例如就是用短片、board game、online game 等等的网上形式，向学校之内的同学推广电子支付教育信息。计划有不同的奖项，都挺有趣的。原来金奖就由香港理工大学的同学就夺得的，他们更加获得香港交易所企业社会责任副总裁 Andy Lau 的称赞。说到了过程里面，其实看到很多同学仔能够学以致用的，可以就是将自己学识的知识推广至身边的朋友。理财就非常之重要的，始终理财的指标就不单止就只是说买楼的，好像刚才我们那个的故事都是一样。财富其实有时的而且确不可以用现有的金钱的额去衡量，心里面的财富其实同样重要。当然可以吃饭的财富都是不可缺的。其实美国虚拟银行早前访问了2000名的千禧一代，了解他们对个人财务的知识信心，以及就怎样看经济独立的。结果发现很多人都是从他们第一份工作开始获得经济的信心，例如受访者平均第一份工作的6个月之后就开始缴付银行的账单，感觉得到很自在。对于年轻人来说，经济独立的首要指标就是能够支付租金或者就是按揭的贷款。其他的指标就包括是水电费、食物、交通和互联网的费用。不过得意的就是 70% 的千禧一代他们认为，就算享有或者享受家庭手机上网计划，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经济是独立的，就是家人给了 internet 钱，但你都觉得自己是独立的这样。由这个调查可见，支付账单占了成年后财务压力的来源的一大部分。千禧世代他们在生活上仍然有很多不同的财政压力，例如租金都是其中的一个。不过讲到尾，很多人都可能会比较欠缺就是金融方面的教育的。 咁所以咧，可能要喺呢一方面咧，就再做多啲，令到可以一班嘅年轻人啦，佢哋更加咧就可以懂得运用自己嘅财富去到理财。千祈咧就唔好俾网上边啊，或者系社会上面好多咧就声称啊理财嘅一啲嘅方法咧就咁容易中伏。每一个嘅叫做理财方案咧，都应该咧就经过深思熟虑，然后自己先至去谂清楚，选择边一个理财方法，然后咧就计划自己嘅人生，咁样咧先至系啱嘅一个方法嚟嘅。就千祈唔好谂住咧就而家啊开始咧就有自己嘅经济啦，有能力啦，就即刻咧大花筒洗钱洗钱洗钱咁样，买晒自己嗰啲好中意嘅玩具啊，或者心头好，咁就唔好啦。呢首歌咧，虽然就唔系讲心头好，不过 C3PO 咧的而且确嚟自电影方面嘅一个嘅角色，仲有好多模型卖添。 李雅永远是公主殿下，洁白裙上是绝代芳华，冰山也有权融化，总需要有情人送花，但我是钢铁外壳，你介意吗？我没时尚造型，但落力护花，是死心塌地吧，就算激光剑穿心也不怕，喋喋不休讲话，是因为跟你站得近吗？在我几番努力下，仍难学懂潇洒，情迷不自恋，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靠我望到，却捉不到。千岁英带你觅倾心对象，韩先生某天隆重登场，即使会惆怅，衷心给你们拍掌，但我有钢铁外壳也会重伤，却扮行动自如并独自疗伤，若得到你吻后，亦已教我隔靴搔痒，情迷不意乱，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效劳望到，却捉不到，完全用忠心一片来掩饰一切煎熬，成全着一生的爱，还不要你知道，情迷不自恋，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结局为何要在快乐时提早揭穿，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看路望到，却捉不到。 一首歌来自李克勤 C3PO， 也许捉不到更加好。 我哋对身边嘅人，当然个个都要好锡佢哋，如珠如宝咁样啦。不过咧，其实我哋原来多啲锡自己，视自己为如珠如宝咧，当然唔系自私嗰只啦，都可以令到自己好好地减压嘅。今日 Circle 咧啊，会同我哋讲系啲咩办法对自己好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啦，嚟到星期四嘅时候啊，又系时候咧，令到我哋嘅身心灵咧可以放松一下啦。电话侧边啊，已经咧就揾到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喺度。你好啊 ，Circl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哇，星期四啦，的而且确咧，而家因为每一日嘅新闻消息都令到我哋个人咧，即系担惊受怕，压力倍增啊，又睇到好多咧，即系香港或者全世界嘅经济数据啦。好一般，差添啊！直头系，所以咧，我哋嗰个压力咧，日日都越积越犀利啊！你嘅角色越嚟越重要啊！要快啲教下我哋咧，啲听众有咩办法令到自己增强翻嗰个心灵嘅力量先至得 ，Sugo。 咁都系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大家去研究一下点样帮下自己啫。 系啊，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而家春天咧，你望出去嗰啲回蓝天啊，回粒粒咧，个心情更加粒系咪啊？ 即系又粒啦，跟住有阵时成日落嗰啲梅雨啊，即系落雨粉啊嗰啲咧，都令到个人咧个心情好似特别凝重咁样啊。 系啊，嗱，我记得上个星期咧，我哋就攞咗啲温度计出嚟啦。 系，记得。 量度下自己温度嘛，每一日即系可以做一评分啦， 快乐指数咁样啦， 系啦，又俾下即系又试下自己。今日我哋唔使讲啦，你可以试下今日开始咧，就俾一个心心自己先。今日十个心心满分，你俾几多心心自己咧？ 今日啊，我又八个啊，同上次一样。好啊，我系俾八个心心自己嘅咁样。 小八成日都好好嘅，即系佢嗰个状态咧都系偏高嘅。 吓系咩？ 系啊， 系咪成日太过自我 hyper 啫？可能系。 咁都系你嘅性格系一个好咯，所以今日咧就好想分享一下点样好好照顾自己嘅咧。 嗯， 有六个好。 哦，六个好，六个对自己好嘅办法喎、啊，真系。 系啊，咁嗱，第一个咧就系、是、好似你咁。要保持好心情、好心态， 系好心情、好心态。 因为咧喺你头先讲啦，依家呢个环境咧，好容易跌落咗去嗰、那个即系窝嗰度啊， 系 负面嘅漩涡啊。 啊，负面漩涡 个环境都令到自己好即系好颓废啦，好困咁样啊，个人。 嗯嗯嗯。 咁容易会倾向咗负。咁但系点样可以扭一扭自己嘅想法，帮自己去翻一个正面咧？ 吓系咯，点样咧？有咩办法咧？ 譬如我而家望住窗出边，我见到可能梅粒粒啊，落紧雨啊咁，个心情可能会有影响嘅。 吓， 但系另一边去谂，其实系有啲咩好嘅咧？ 嗯， 就系、是、大地回春啊嘛，即系有水先有生命啊嘛。 系，即系用唔同嘅角度咧，去到揾翻一啲好嘅事情出嚟。 系啦，其实即系。你同一个我哋成日细个咧读书成日教嘛，一个 con 有两面啊嘛。 系啊。 咁点解我哋净系睇到一面，要帮自己去睇下另一边嘅？ 嗯嗯嗯。 嗱，譬如而家我自己都经历咗十几日嘅楼价工作啦。 吓、 啊。咁你一面可能去谂就话，我困咗喺屋企真系好闷。 系、哦。咁但系你又 出街你又 可以点样睇？点样可以睇到啲正面嘅嘢咧？如果你喺屋企十几日啦咁样。 咁、啊、我就会谂啦，其实咧谂深一层，我留喺屋企安全好多，我唔使担心咁多嘢。 哦，系、哦， 我又可以悭翻个口罩。 吓、啊，亦都系唔需要担心啊，自己嗰啲就算即系 touch wood 讲句啦，会唔会影响到屋企人啊？又或者系自己可以更加确认自己嘅健康状况啊？呢啲都系一啲正面嘅谂法嚟噶、啊。 同埋留喺屋企咧，即系你一边生活谂，可能好闷啦。冇得出去跑步又冇得去啊！即系或者你唔想即系提高个风险咧，你就留喺屋企啦。 系， 咁你喺屋企又好少会谂有啲咩做噶嘛？可能你就系谂到闷咯。 吓， 但系另一边厢你就会谂下，咦，其实你多咗啲时间可以试啲新嘢。 系、哦，你喺屋企， 例如我中意煮嘢食嘅，咁我咪可以研发一下啲新嘅 recipe 咯，即系谂下啲新菜式咯。 吓，新嘅叉烧咁样。 系啊，或者新嘅牛扒咁样。 哦，都系，可能嗰啲慢煮咧就系咁样喺屋企啊谂下谂下嘅时候咧，就有时间谂啊，就谂咗出嚟啦，即系多咗呢啲，譬如慢煮嘅烹调方式啊咁样， 先至有时间可以做噶嘛呢啲。 嗯，都系，都系。 所以第一个好咧就系要保持个心态好啊。 第一个好，保持心态好，好。第二个好啦。 第二个咧就要瞓得好啦。我哋成日都话瞓觉都能医百病啊，即系。你在家或者而家面对咁高压嘅环境咧， 睡觉真的很需要的。 嗯嗯嗯，同意。 因为你越担心很容易会即是去到一个失眠的状态啊，精神很紧张啦、啊、所以你要帮自己怎样令到自己睡得好呢，其实之前都有分享过的，我快快到重温一次啦。 好啊。 例如你可以临睡前做一些即舒缓的拉筋功的 exercise 啦。 嗯。 减少你吸收咖啡因的含量啦，饮少啲咖啡啊。 茶啊、汽水啊都飲少啲， 花茶去代替啦。譬如金菊可以幫助入睡嘅，咁啊可以揀呢啲花茶去飲啦。 嗯嗯。 香薰啦。 嗯。 之前講過最出名就薰衣草啦，即係可能你對香味係有用啲嘅，咁你可以試下用香薰啦。 嗯。 做呼吸訓練啦，咁其實呢一啲全部都係幫你瞓得好嘅。 明白。 係啦，第二個好咯喎，呢個 好啦，係啊。 第三個咧就係要運動好啊，留喺屋企。都要喐嘅喎， 系哦，成日见到咧好多运动员啊，佢哋就算喺屋企咧，都会扭尽六任去到咧喐一喐个身，就算可能间屋本身都系细嘅，咁但系佢哋都可以唔知道跑到几多少步啊，又话喺屋企就算咁样好细嘅，不断喺屋企跑嗰啲好细好细嘅圈咧，都可以跑到四个钟头、啊。 我见到个英国有个运动员跑咗个全马啊嘛，喺屋企。 系啊，我都见到啊。其实佢哋屋企咧都唔系大家想象之中咁大，都系细噶，但系佢哋都 系 跑咗个 全马。 系啊，所以咧好厉害啊！即系我哋都要谂一谂，原来我哋喺屋企咧都可以做运动减下压、啊。 所以其实咧，我见到网上好多嘅即系鼓励喺屋企做运动嘅咧，甚至乎小朋友。佢話俾你聽，屋企狹窄都好啦，都有一啲適合嘅運動你可以做到嘅。 嚇、啊，細路仔更加啦！如果細路仔個體積細啊，細路仔屋企咧變相會大咗啊。 其實你挨住埲牆已經做到一系列嘅運動噶啦，你上網 search 下，最緊要咧、嗯、要有呢個時間提自己要運動，你都要， 同埋有決心啊嚇。 係啦，運動好啦，第三個、第四個咧就係、是、要有啲愛同好啊，即係個有啲朋友啊。 嗯。 同行的人咧，就要去关心啊佢。 嗯，即系例如我可能Circle 会打电话嚟关心我嘅，点啊？今日翻工攰唔攰啊？多啲呢啲嘘寒问暖嘅说话，系咪会要好啲咧？ 系啦，即系其实相互咯。譬如你自己有需要嘅，我譬如我呢期留喺屋企做嘢啦，我啲朋友咧专登嚟揾我，惊我闷啊。调翻转，你可能有啲 target 咧，譬如你见到或者你识有啲医护朋友嘅。你會唔會主動去關心下佢呢？因為呢期佢哋都苦啦、 嗯嗯。 又或者有啲要喺前線一定要出去翻工嘅，咁唔多唔少佢都承受一啲壓力啦。譬如嘅朋友啊，做酒店業啊，即係前線仲服務緊我哋嘅清潔工啊。如果你身有呢啲嘅朋友或者鄰居，你都可以去關心下佢哋咯。 嗯，咁大家要留意住身邊呢啲人啊，多啲咧就關心，咁啊令到咧。我哋关心佢，其实咧都系为自己打气嘅，系咪？ 咁第五咧就要玩都会玩得好啊！喺屋企咧，你无论即系有小朋友啊，或者你自己都要留翻个时间俾自己咧，都有啲 play time 啊。 系， 因为我听到好多家长咧，唔知道小白有冇留喺屋企咧，都有啲吃力同好攰啊。 梗系有啦，你知唔知留喺屋企啊？哇！那個精神狀態咧，簡直係你24小時如果喺屋企都要望住個仔仔啊！嗱，佢咧一定係非常之好好精力噶啦，小朋友。第一，而家就唔使翻學啦，咁佢哋嗰啲精神狀態咧就留翻曬喺屋企。咁如果你喺屋企嘅時候，佢又梗係逐啲講，佢梗係扯爆你啦！一有希望嘅時候，哇！爸爸媽媽都喺屋企，今次我仲嚇唔可以玩得癲啲咩？咁樣佢哋都會有呢啲咁樣嘅心態嘅。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同小朋友玩都有一啲好嘅分差啦。但又或者你自己都要留翻少少时间俾自己做一啲你中意玩嘅嘢啦。例如我见我有啲同事中意玩扫毒嘅，佢觉得系减压嘅。我又中意玩一只棋嘅，咁你自己揾翻一个你中意玩嘅嘢咧，去15分钟、30分钟俾自己咯。 嗯，都要嘅， 玩都要玩得好， 系、這個、玩都要玩得好啊！又学多咗个好字啦。 咁最尾咧就系食得好啦， 食得好，哇，食得好紧要，食得好、瞓得好、玩得好、运动好，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好想要嘅嘢嚟嘅 ，Circle。 系啊，譬如你话鱼类系有丰富嘅维他命 B 六，可以舒缓我哋神经啦。 嗯， 以之前讲过就有褪黑色素啦。 系。 奇异果有好嘅维他命啦，其实呢啲都系食得好嘅嘢嚟嘅。 明白明白，咁啊集齐呢五个好咧，咁、嗯、啊大家喺个生活上边咧就应该会。

基饰演嘅蒲明心，古仔嚟到呢一章系关于松宇。松宇一位影响佢前半生嘅人，呢、這个人究竟系董哲定系韩宁呢？乐迷要继续追落去啦。作曲傅贝嘉，填词周耀辉，编曲 Edward Chiu， 监制 Juno 黄双俊。今日星期新入榜第十八位，谢安琪再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警方在行动中检获四张麻雀台、八副麻雀以及大约3800元赌款。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周日同埋星期一有大骤雨及雷暴。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嘅菲律宾语广播系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嘅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g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喂，老婆，做咩个客厅度黐胶纸啊？ 分隔线嚟噶，我要同你保持1.5米距离啊！ 阿妈，你估呢度系货柜墙咩？使唔使加埋交通标志啊？ 老婆，做咩攞盏黄色闪灯俾我啊？ 你啊，你冇戴口罩，咪俾眼黄色灯你咯！ 妈，你真系当屋企系货柜墙啊？啲车要佩戴黄色闪灯、啊。 阿老婆，你一定系听得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案短剧多啦。 货柜处理操作要认真，一唔小心会伤人又伤身。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啊，小伯！ 早晨啊，彭爷！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进入第二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系得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啫。 系啦， 系啦，独有啦，而家 走咗啦，普通话台嘅，拜拜。 我哋同佢系割开咗啦， 分道扬镳。 而家咧就朝头早嘅7:08咯， 冇错。 今日就四月二号星期四，农历咧今日系三月 初十。 初十啊，哇！原来今日都好多嘢适宜嘅、啊， 系即系冇啊， 即系传统啊，睇下呢个通胜咁样咧， 望望啊都系咪？ 系啊，好多好多嘢可以适宜咁讲嘅，譬如系呢一个嘅动土啊、安床啊，又系呢啲啊，入宅、啊， 嗯， 开市啊， 嗯， 咦，沐浴都适宜冲凉呢啲嗱呢排。就唔好理佢嫌疑啦， 系啊， 即系冲多几次凉就稳阵啲啊， 或者即系翻工之前咯，咁啊冲个凉又醒神啲嘅，系咪、 啊？通常都会嘅，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好多嘢可以做嘅，啊祭祀都适宜嘅，咁啊都可能系有啲朋友会选择。避免喺呢个清明正日嚟到去做即系祭祀啦，咁可能选择今日都未定下。咁啊，你话忌咩咧？今天咧通胜话咧忌呢一个系嫁娶咁、 哦、样。 咁啊，当然啲嘢百无禁忌嘅。如果你今日咧系结婚好日子嘅，梗系恭喜你啦，系嘛？ 不过唔好为太多人啊。 二十个嘛，好似话系嘛？ 系好似系 婚礼， 婚礼 唔系婚宴，冇婚宴，婚宴你要三个人、四个人夹开食， 或者睇下可唔可以做外卖咯，都系。 哦，你话咧，通常讲话喺香港结婚咧。要使好多錢噶嘛？即係如果有啲朋友本來都諗住有意思拉埋天窗嘅，咁但係咧，其實一路都係儲緊嗰筆老婆本嘅話咧，喂，不如趁依家呢個時候， 哦， 大條道理， 喳喳林，哎， 大條道理， 請 唔 到啊， 唔使擺酒啦，咩繁文肉節都慳翻啦，即係你兩個人相愛啫，你兩個自己去註冊咗搞掂咪得咯，係咪？咁啊可以咧，即係大條道理啦，唔使驚話，哎呀好難同人交代嗰啲，而家明啦， 係啊，但阿爸阿媽嗰關好難過喎，佢哋話咁你請唔你，咁你等出年咯，得唔得啊？咁樣 冇所謂。我可以等嘅，即系而家结咗婚先，咁咪跟住咪等咯。疫情过后，做乜都得啦。 咁啊系，过咗海又神仙啦，系咪？ 我真系有心再摆个酒噶，不过即系等疫情过后咯， 系 咪？ 系 咁，喂，呢一个方法都可以帮大家。既系有心想拉埋天窗，但系暂时又未储够老婆本嘅朋友，可以谂谂佢。 到时咧，如果真系即系出年，譬如疫情好翻嘅咁样，补摆翻啦。可以连埋嗰啲咩满月啊， 唔好等出年啦、 啊。 过多几个月好啦，过多阵好啦吓。 唔系咁 等出年啊， 个满月未咁快有、啊。 我希望就唔使等咁耐啦吓。咁啊呢啲都系我哋自己心谂嘅一啲良好嘅意愿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系 keep 住咧身体健康啊，我哋。很快会挨过这个疫情的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就等我彭仔呢就同呢今朝早我哋嘅交通公主啊。是咪啊？因为阿 Didi 已经系升咗级噶啦，女王。 佢女王嚟噶， 系啦，交通女王。 唔系， 你唔系公主咩？ 小鼠啊！ 哦，你系 点会啊？ 嗰啲叫做咩咧？痞女啊？ 美女，你美女啊？哇哦！ 咩美女啊？我冇提过呢两个字，你自己做乜啊？做乜冠名自己啊？ 错咗，我谂。 你系 Sammy 系咪？ 系啊系啊，早晨啊，大家 早晨啊，哇，冇乜机会同你咁样喺空气中咧倾电话啊， 系咯， 好好珍惜啊， 多谢，好开心， 系好，咁啊，同我哋先讲下今日星期四外出啊，七点零钟嘅交通状况系点啊？ 好啊，各区隧道都系正嘅，都系畅顺嘅。咁不过咧就较早前咧就有爆水管嘅文裕街咧，喺红磡嘅文裕街咧，全线就已经解封啦。咁、 哦、 另外咧喺长沙环道同埋钦州街交界咧，因为有坏交通灯啊，咁所以咧今日揸车嘅朋友都系经过咧都要小心啦。就系、是、长沙环道同钦州街交界嗰个交通灯咧系坏咗嘅。咁、搭巴士都要留意啦，因为咧影响到咧31B、36A、36B、214702咧，可能会因应交通情况而需要改道行驶嘅、 四条巴士线、啊、真系 系啊，系有五条嘅， 五条添啊！哎呀，抄漏咗啊！你讲多次啦，我抄都抄漏啦，真系 好好啊！31B、36A、 咩话？ 31B B for boy 哦， 36A 系 跟住咧36B 哦， 214702 嗯，哎，咁啊清楚啦，系唔该晒。 咁啊，另外咧，唔知大家会唔会咧，可能疫情影响啦，但系又 唔关交通事噶。 唔系噶，关噶，关噶，因为咧，为咗方便市民前往去沙岭扫墓啊，咁咧，东铁线咧由4月19号开始，唔系。即日起至到4月19号，系啦，即日起至到4月19号，咁啊由头班车开始咧，至到夜晚7点，东铁线咧部分嘅列车咧系会来往罗湖站嘅，咁不过咧落马洲站都仲系关闭嘅。佢话罗湖站只系局部开放啫， 就用嚟方便大家扫墓嘅，去沙岭嗰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未去过呢个地方， 我都未， 我都未，好远，听落都好远。 唔系，但系你如果系东铁都去得到嘅，咁其实就远极有限啦。 不过我成日都会， 我未去过啊，即系只想当然咋吓，咪带一啲投诉又远。 同埋我成日以为咧，罗湖嗰个站就净系过到关，我唔知道原来可以去其他地方。 我都系啊，所以咧，我佢呢度即系即系运输处嘅稿咧，都系讲话局部开放嘅，罗湖站系会局部开放， 即 系 有 需要通关嗰部分嘅，系 有需要嘅市民咧，佢哋会知道咧呢一个路段或者系嗰、那个开放嘅嘅地方咧，适唔适合佢哋去，或者系咪就系佢哋要去嘅目的地嘅？嗯，咁啊要记住即日至到4月19嘛， 系啊系啊系啊， 好嘅，咁啊仲有 冇健健康康啊？ 系啊，喂，有冇其他嘅交通路面上面嘅信息要补充？阿 Sammy 冇啦，都 OK 啦， 系咪啊？ 冇晒啦，系啊，都几好噶，但系提大家都系要呢个咩啊？做好公民责任啊，登记做选民。 哦，好好， 呢个系唔关交通， 多谢你提醒。 简单咁讲， 行车证如果就嚟到期，都快啲准备去运输处做翻个车个牌啦 吓。系啦， 呢啲系呢个关事啊。 啱啊！ 见到光头胎嘅，记得换咗佢啦。 系啊，个人牌如果就嚟到期，都去快啲续领翻啦。 健健康康啦。健健康康啦！ 好啦好啦， 唔该晒你啊 ，Sammy 啊， 拜拜。 下个星期再倾个同 Sammy 好。咁天气方面咧，又话喺出边噃。 系啊， 早晨啊， 柴子啊， 早晨，彭仔，早晨，小白， 早晨， 系啊。 喂，今日咧就冇琴日咁大雾喎， 系咪啊？ 对，系啊。 但 系 好似都系好天阴喎。 系啊，都系天阴阴，同埋都几大风。反而今日咧就大风少少，咁啊，嗰个湿度咧。估计就冇琴日咁高啦，咁大家唔好博大雾啦吓，唔好周围博嚟博去啊， 可能就系多咗呢阵风咧，吹走嗰啲雾啊，啲雾气啊。 系啊，我都估计系咁样啦。咁啊，见到有啲师傅咧就见冇咁大雾咧，可以洗下车啦。咁但系我心谂啊，转个头如果一阵又洒一阵微微雨啊，又落一阵嘅话咧。啊！佢洗車係前功盡廢。不過我又再諗，因為近排咧嗰啲的士師傅咧都好勤力咁樣啊，去清潔自己嘅車，你都知道啦。 係啊，同心抗疫嚇。 係啊，架車要乾淨啊，同心抗疫，大大力啊。咁啊，會有乘客噶嘛。 同埋都俾我哋啲乘客咧喺見到佢哋咁勤力嘅時候咧，我哋個信心又大啊嘛。咁啊，更加樂意咧，同埋會主動啲去坐下的士啦，嗬。 係啊，嗱，我知道彭爺咧，你就坐有常常都坐的士翻的士啦。咁 我係佢哋嘅支持者嚟嘅。 系啊，你系佢拥趸嚟噶嘛？ 系啊。 咁你有冇觉得咧？依家上嗰啲的士咧，咁你我相信你每一日都唔同的士师傅啦，大概咁样。 冇错。 你有冇上嗰啲车咧？觉得哦，都香喷喷咗啲，同埋有啲酒精嘅感觉。即系你索嗰啖咧，旧时咧好噏噶嘛。即系有时有啲的士师傅 咧， 臭臭地。 我都发觉咧，其实近呢个零两个月咧，各个的士大佬啊，或者姐姐咧，都已经咧系咁样去装备佢哋嗰架车，就系咧喺呢个后座嗰度咧都。会咧喺前面 set 位咧，背住后座咧就整一支嘅酒精搓手液啦， 勾住咁样嘅， 系啦。咁另外咧就车方面咧，佢哋通常都会咧系开少少窗嘅，系啦。咁啊令到有流通嘅空气，咁就所以唔知道里边架车厢系咩味啊。咁但系我都会觉得系舒服嘅，即系如果你开少少窗咧，个感觉咧流动啊嘛，啲空气流动咧，你唔会咁担心话密闭式啊嘛。 咁我覺得係做得啱嘅。 好，我有見到啲的士大哥直頭喺個車頭嗰度咧裝嗰啲負離子過濾嗰啲氣添啊！ 有咁神 奇啊！系啊，装个车头嗰度咧，一句转啊转啊转啊，咁话你呢嚿嘢诶负离子嚟噶，帮你消毒啊，病毒走晒咁样噶。 咁都系 清新啲啦， 系啊系啊。 总之就尽做啦，嗬啊！好啦， 咁 啊， 咁啊，干干净净。 喂，唔该晒阿 O 先啦，转个头啦，听同我哋打阵七点半过后啊，讲下呢一个运动体育方面嘅消息啦，唔该你。好，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系点啊，小白？ 系啦，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多云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噶，最高嘅气温系会去到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啊多云啦，风势都颇大噶，咁唔该就喺屋出边话呼呼声啦，系咪？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时间咧，哎呀，有大骤雨同埋雷暴啊！大家要留意住下个星期的天气变化啦吓，而家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4%嘅。 好，呢、這个时候咧，揾翻个假发扮下法官先吓。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我哋嘅老友记啊，大壮咪早晨啊， 早晨 Barbie。 今个礼拜有啲咩热门话题啦吓？ 如果系顺时间次序咧，一咧就系个中西区区议会啊主席啊，嗰、那个阿郑女士咧，真系都唔系孤陋寡闻，都唔系太知边位。总之咧就俾人拉咗， 啊， 咁就唔知点解咧，就有人就话啊，系咪因张仇报啊咁嘅样啊？咁啊，但系告咗佢一条罪行咧，就比较好似话古老啲嘅。咁呢个就系一宗啦。 系 咁啊，另外当然就系、是。政府最近咧就根據呢個法例咩第599章啊，咁啊推出啲緊急嘅人與人之間要隔離嘅法例啦，啊咁啊惹起好多討論，咁啊講下呢啲咧。 好啊，咁我哋講咗鄭女士先啦，不如好嘛？ 啊好啊，咁啊阿鄭女士咧俾人拉咧，有人就話咧係咩公報私仇這樣那樣，咁啊睇下啲文章咧，原來就係講翻嗰次嘅區議會啊，佢哋兩位。就唔知边个争得落啦。 嗯， 咁啊，主席咧就人哋一哥一嚟到咧，佢就讲人哋嘅系咪叫 initial 啊？ 乜有咁熟嘅咩？ 系咯，咁样讲出嚟，见到好镇定嘅一哥都好似恶一恶啊，真系。咁啊，至于讲嘅时候嗰个心态系乜嘢，就自己心里有数啦。啊，咁根据啲报道咧，就话啊，拘捕佢嗰条罪行咧，就是、一个叫刑事罪行条例啊。即香港法例第200章啊，里边啊第9条。咁不过咧，就有啲人就话啦，咦呢、這个罪行里边嘅条文咧，讲啲嘢好似好古老嘅，咁啊而家仲可以应用嘅咩？咁我哋不如睇下啦。 好啊。 嗱、啊，咁第9条咧，佢本身叫做啊煽动意图啊罪啦吓。 嗯。 咁啊里边咧就有好多细分嘅。但你见到里边好多嘅字眼咧，就话啊，如果任何人咧。即系引起有人咧，就系叫憎恨啊、藐视啊、阿女王陛下、啊。 嗯，啊、我哋都冇女王噶咯，而家 或者激起阿女王陛下啲子民循呢个法律途径咧，就系、是、做嘢呢样嗰样咧。咁一句一句咧，都我哋见到诶，女王陛下子民啊、女王陛下呢啲字眼喺树。 嗯， 咁好似巴比啱先讲啦，我哋而家冇咗一个 Her Majesty 噶啦嘛。 嗯哼。 啊！以前啲信封上面梗系写住，吓而家冇噶啦嘛，即系政府嗰啲吓。咁点解97过咗咁耐仲有呢？咁嗱、啊，我先睇下咧，呢、這个罪行本身咧，头先嗰个第九条咧，系属于啊呢个第200章里边嘅第二部嘅。 嗯。 咁第二部嘅题目嘅、哦，咁啊英文就叫 Other Offences Against the Crown 啊。 系 啊，即系一般嚟讲，即系皇冠嗰个 crown 咧。 咁 中文系点写咧？就是、其他反英皇嘅罪行。 嗯， 英皇啊，即系英国嘅皇帝或者皇后啊。 咁啊，真系好似好旧。 系咯，点解咧？今时今日系嘛，即系97到而家讲20几30年咧，冇人去改嘅咧，同埋点样应用咧？咁样嗱，讲应用嗰方面啦，虽然个文字咧写就写咗系英皇啊。咁但系如果系经过香港嘅一条叫做第一章嘅法例咧、 嗯， 有嗰啲咁嘅 interpretation clause 嗰啲咁啊诠释嘅条例咧，所有写住英女王啊呢啲嘢咧，变成翻咧系特区政府嘅。 哦， 啊，咁可能有人问咧，点解而家我哋啲所谓 word processor 啲文字处理器咁方便，只要嗰啲操作员咧将啲字眼摆落去。 咁啊全部可以一次过改晒咯。 系咪想保留佢嗰个历史嘅价值同埋韵味咧吓？ 啊，你估系皇后大道中，定系冰头花园咧？嗱，咁我就唔敢猜测啦。不过无论如何咧，佢嘅存在咧。就可能可以话到俾啊，即系被起诉嗰啲人听啊，嗱呢啲唔系移交咗之后咧，香港先有个法例嚟噶、 嗯， 啊以前咧大英帝国咧都有用呢啲罪行咧招呼嗰啲子民嘅， 嗯， 咁啊就住咧呢一部分嘅嘢咧，其实都几系针对嗰啲系叛变啊叛国嗰啲啊个指控都几严重嘅， 系， 啊譬如一开始嗰个第六条咧就叫做啊煽惑叛变啊嘛， 嗯。 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及话，嗰啲人咧喺侧跟啊，即系虽然有个主犯做紧嘢，但其他啲人咧就都会有罪嘅。咁、那、嗰个字叫 incitement 咧， 嗯， 啊，咁就呢个煽惑啦。咁呢度第六条叫 incitement to mutiny、 嗯、 啊，有冇印象啊？你即系后生女啊 ，mutiny on the bounty 有冇听过？灌滥喋血嘅名片嚟嘅，对于啲阿伯嚟讲， 嗯， 啊N 咁多年前咧，有一个版本咧就系、是、奇纳基布做男主角嘅。咁再又隔咗一轮咧，几廿年咧又到咗马龙白兰度咧，听过未咧？即系做主角，即系唔系做教父啊？吓、 嗯， 咁就系讲一啲英国一只船上面嗰啲船员咧，就系、是、啊，真系叛变，真事改编嘅、 嗯。 但系今时今日，似乎呢啲罪行咧就少听到人哋咧有被指控啊、起诉啦、啊，达格利斯系咁啊，睇睇。阿郑女士，如果将来真系俾人哋起诉嘅时候咧，里边因为仲有好多啲罪行嘅元素咧，就睇下点样处理啦。 嗯、 不过系唔系公布尸首咧，就大家睇翻，即系佢哋唔讲都唔睇翻呢个区议会嗰啲过程咧吓、啊，都唔知边个争得落。一个咧就系、是、趁住一高一刀咧，就叫人哋 initial 咁讲嘅时候，系咪讲者有心定无心啊？公论啦、啊。搞到阿一哥吓咁镇定嘅个头都昂一昂，咁至于阿一哥又唔知点解觉得嗰次自己表现咧系好幽默地向翻佢啲偶像讲咧系表现得好好，啊呢啲又系公论啦，睇下下一次区议会吓佢、啊、光临嘅时候有啲咩嘅表现啦，啊咁啊。呢度就一樣啦。 另外一樣咧，我相信大家都好關注嘅就係、是，嗰、那個四人或以上嘅聚會咧，就會觸犯法例嘅啦噃。 哇！直頭啲討論咧就鋪天蓋地添啊。 嗯。 咁啊，因為咧，即係政府有咗呢個咁嘅隔離政策咧，啊，直頭立咗法咧，就大家而家都耳熟能詳噶啦。 嗯。 啊，其中一個要求咧就係話，要四個人咧，最多咧。先至可以在公众地方聚集，啊、咁啊，所以啲人就成日都问啊，第五个又点啊？啊，我一家五口又点啊？咁样，咁都有唔少坊间咧出现咗好多即系法律啊，突然之间变成法律嘅啊猛人咧喺度作答啊，咁大家又猜测咁嘅样， 嗯， 咁、啊、当然啦，因为呢、這个咁嘅规例咧引起出嚟嘅讨论咧，甚至无系。嘲笑啊、揶揄啊、笑话咧都唔少嘅。咁、 嗯、 即系有啲人会问到，即系譬如话啊，我四个人系聚集埋一齐，咁啊第五个系都要逐啲讲要黐埋去咁样。咁、 嗯、 俾警察发现啦，咁究竟系告晒五个啊，定系告净系第五个黐埋一个呢咁样？ 我又真系唔知道、 啊。系啦，即系四个人打麻雀咁打，睇下有一个有时起身咁，咁啊要更换吓，好似踢波换人咁。 嗯。 啊，咁嗰个系咪要离开1.5米先至好坐落去咧？咁啊样吓。咁仲有嗰12个豁免咧，就系、是、啲 exemptions 啊嘛。 系。 咁就话啊，如果系。在公共车辆定系车辆上面就唔使计啊嘛。咁、 嗯、 如果真系英超联啦、利物浦佢哋啊庆祝啊，虽然嗰个而家暂时个联赛停咗啦吓，当庆功咁嘅样咧，坐住个花车巡行，咁系咪又限住四个呢？定系可以啊？因为系坐咗巴士就唔使计呢？如果佢哋 book 一个花车咧就唔得啊。咁假如如果系成班球迷走咗上去巴士度，咁系咪又可以唔计咁呢啲呢？讲到无穷无尽嘅啦，我谂我睇法咧就会系，其实当然啦，政府而家立呢个法例咧，佢系咪应该早啲立啊之类咧，就是、一个可能系政治上嘅讨论啦。咁、 嗯 啊、但系始终呢个立呢个法例咧，系为大家嘅健康着想嘅。 系、 啊、我同意咧，就系佢系急就章，咁可能你话佢咧系啊头痛医头咁样，咁我又咁睇，头痛唔系医头，唔通医脚咩？ 係咪？好啦，咁與其咧諸多嘅批評咧，我會覺得就係佢未必真係會咧咁認真咧，見到係有人聚集咧，真係去檢控嘅。雖然係久唔久派啲牛肉乾，我留意到有嘅。 但係好似多咗好多嗰啲巡邏喎、啊，依家。 啊，係㗎，揸住張嘢，以為搞到個個食食下嘢走出，以為抄牌唔係添，係抄人牌，唔係抄車牌。咁但係最終都係話希望。法律咧係一種工具咧，就等執法者咧有個依據咧，去要求嗰啲人咧就係、是、做翻法律上要求嘅嘢啦。咁呢個都係保障大家健康嘅啫。咁預期花時間去討論，我諗我哋大家都係跟翻個法律嘅指引咧，係去即係保障自己嘅健康啊嚇，就是、人與人之間少啲機會傳播啲病毒咧。係呢、這個係大家同一個方向，即係齊心協力咧，係較為好啲嘅。 系啦，都系嗰句啦，希望大家齐心合力咧，共同击退呢一个嘅新型肺炎，咁啊早日可以见翻大壮威真人就好啦。 诶、哎，一于咁话啦，就早啲见到阿芭比，早啲见到小 Pinky 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威。 晨光大学，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想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啊！真系风趣啊！呢、這个大壮咪啊， 咪咯， 同阿芭比吓喺度， 两个喺度， 你来我往咁，边个小 Pinky 啊？ 系咪芭比个女啊？ 咁有趣啊个名， 隔住个电话都眉来眼去咁样，哇！ 系阿大壮咪可能恨。应该是要，应该不是恨普女是吧，应该是 恨生的孙女。会不会是呢？ 可能有机会、 啊。好，七点半啊，听新闻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确诊新型肺炎人数突破20万，4300多人死亡。纽约州州长葛毛说，全州死亡人数增加至1900多人，83700多人确诊。预计疫情会在月底才达到顶峰。所有居民未来一个月仍然要生活在痛苦之中。他又批评纽约市有很多市民在颁布居家令之后仍然聚集在游乐场，下令将全市的游乐场关闭。美国疾控中心一名主管估计20%患者没有病征。中心可能改变早前呼吁健康国民无需戴口罩的指引，认为国民应该戴口罩预防病毒。负责统筹应对疫情的副总统彭斯说，如果中国在出现首宗个案的时候更早知会其他国家，可能就不会出现目前的局面。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新增死亡病例都创单日新高。西班牙过去一日再多864人死亡，累计9053人不治，确诊个案就突破10万宗。卫生部门说疫情似乎到达顶峰，目前最重要是确保所有患者得到治疗。法国新增509宗死亡病例，累计4032人不治，成为全球第四多死亡个案的国家。英国的死亡病例增加563宗至到2352宗，确诊人数超过29000人。官员说目前的首要工作是增加病毒测试。意大利的新增死亡病例是上个月26号以来最低，有727宗，累计13155人不治，至今超过110000人染病。总理孔特宣布将全国封城措施延长至今个月13号。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大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长沙环道同埋钦州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就已经复修好啦。咁路隔巴士路线咧都系回复正常。另外，紅磡嘅文裕街咧，較早前曾經受到爆水管影響嘅，不過咧同樣都係復修好啦，全線已經係解封。現時咧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暫時暢順。咁路面方面喺九龍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進發花園咧一段就車多。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无论系 假声、 大声、 细声、电话声、 好大声， 大家先把声， 我哋都会紧守岗位， 为大家发放正能量， 同全港市民过一个开心嘅晏昼。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敏忠、 阿土、 美联航空。 阿涉啊，我最近呢有铺人啊。 咩人啊？ 係铺零嘅人啊。 哦，原来係投票人。咁就要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揀啦。由4月6号开始，四大音乐节目分别有骚动音乐、轻谈浅唱不夜天、恬淡情怀，仲有音乐情人。同你玩游戏，感受做选民嘅意义。每日精选两首心水歌曲，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后中票数最多歌曲嘅听众，更加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每个节目和你投足一星期。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骂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揀啊。第一个星期同你投嘅系 下午3点到5点，骚动音乐。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截止噶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各位听众早晨，回到嚟朝头早的7点36分，今朝 spot 到你，除了白云豪之外，电话旁边有 O 在这里，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这么多位晨光的听众啊，今朝讲一下呢，昨日我记得呢，享乐时代啊 ,Heidi 朱海婷呢咪讲咗呢，有一个词语啊叫做 IGable。 是啊 ,IGable 啊，是啊，是啊。 是啦，就是讲嗰个400次咖啡啦，唔知呢个焦糖嘅咖啡呢会唔会系你今朝啊早餐嘅时候呢都 ban 一杯嚟飲下嘅咖啡啦，咁啊唔知道。不过呢今日呢就大家都知道啦，各大联赛停摆啦，咁但系呢IG 嘅世界呢就真係有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分享返喎。你知唔知道呢福布斯啊就出咗最新嘅呢个呢透过 Instagram 去赚钱嘅一啲叫做啊运动员啦、 第一位啊，俾你估系边一位咧？ 我估斯朗美斯啦，都系呢两个。 系啦， 系嘛？ 谂都唔使谂就估得中。 系 啊，你果然厉害啊！第一位是斯朗纳度，咁啊透过咧，净系透过头先讲嗰个叫社交平台咧赚钱啦，平均啊年度收入咧，斯朗已经有4780万美元啦。 哇！ 美斯咧就削好多嘅，因为美斯就系 family man 嚟， 同埋美斯 系 专心踢波啊嘛。 系，总之佢系 family man 啦，系唔使讲咁多噶啦。总之你操肌肉啊，唔着衫嗰啲啊，全部都系。斯朗啊，卖底裤啊，卖嗰啲 香水 啊，都系斯朗啊咁样。咁你好少见美斯卖内裤广告噶嘛？ 我仲未见到。 系啦，咁所以佢收入少一截都系明白嘅。 苏跑广告佢又冇噶，佢成日留到啲苏咁样一扎咁样无啦啦一扎就 冇噶。苏跑广告都系 斯朗， 都系斯朗广告，我知道啊。 唔怪之佢哋唔啱啦。 唉，咁唔系嘅，走唔同路线啫。咁斯朗都要牺牲噶，牺牲成日都冇得着衫。几惨系咪先？ 咁啊系， 美斯啊成日都有得着衫，有时做运动员都想着衫噶嘛。好啦，咁啊美斯咧就少一截，咁啊第二位透过社交平台啊，即系头先讲个社交平台赚钱嘅咧，就系2300万美元，咁啊已经一数数落去咧到第四位咧，因为中间夹住一啲模特儿同埋靓女同埋一啲真系做演艺圈嘅艺人嘅，咁第四位就系呢个大卫碧咸啦，1070万美元啊，至于咧尼玛咧就720万美元，咁啊伊巴谦莫域啊战神咧都有400万美元嘅，咁啊有一位咧新贵，咁啊头先咧。嗰啲咧都叫做家常客嚟嘅，常常都系呢啲老市常出現噶啦，係唯獨咧朗拿顛奴咧就上翻去喎、啊。 喂，但最近咧我都好想講一講， 係 即係大家咧即係成日都話牢獄之苦係咪先？ 嗯， 但係朗拿顛奴咧，你每一日。我都唔知道应该喺娱乐版、趣闻版定喺体育版都会见到佢喎。 系啊，所以咧，朗拿颠奴咧近排真系备受关注啊，所以连带佢咧社交平台嘅收入咧都有所增加，有260万美元咯。咁其实谂翻都几多啊？你有千几万咧，系透过po下相啊、拍下片啊、呃下 like 咁样咧，就可以有千几万，都唔系讲得少。嗱，讲翻咧第一位嘅斯朗拿度咧，可以话系当今世界上边啊最强嘅网红啦，三。大社交平台咧，合共啊赚超过4亿嘅粉丝啊，包括咧 IG 啦、Facebook 啦同埋 Twitter 吓、超过咧2亿嘅 followers 嘅账户啦。据福布斯统计，斯朗喺 IG 啊发出嚟嘅商业宣传铺咧，每一个啊平均嘅铺咧都有啊赚到咧780万港纸啊！即系佢只要喺 IG 突然间话，喂铺张相，我系斯朗拿度，我今日食嘅早餐咧就系、是。意粉咁先算啦，就有780万咯。咁当然嗰碟意粉系俾佢带嚟一个广告嘅收益啦，咁样咁即系有啲嘢咧就同人唔同命，同爹唔同病，你又恨唔到咁多噶啦。就算你系啊呢个咧麦花臣斯朗咧，你都赚唔到咁多钱啦。啊，斯朗只系得一个嘅啫啊。咁啊，仲有其他嘅体育明星都紧随其后嘅，譬如讲紧老虎活士啦，嗰啲都可以喺社交平台赚得多少少钱嘅。咁近排咧，即系冇波睇下呢啲球员啦、啊，唔同嘅生活啊，或者咧自己私底下咧啊，点样同屋企人去同心抗疫啊，都系一啲咧几有趣嘅一啲题目嚟嘅，亦都俾大家一种咧啊，仿佛咧窥探球星生活嘅感觉，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嘅社交平台咧越嚟越多人睇啦。咁啊，以前咧今朝 Sport 到你咧就一定会讲咧NBA 方面嘅赛果啦，足球方面嘅赛果啦，但今时今日唔同啦啊，要讲下啲 IG 啊，讲下啲花边嘢，点解咧？因为各大联赛都停摆啊吓，咁啊同大家跟进翻啦，最快有得开波啊吓。咁啊，都系暂定嘅啫，就系、是、俄罗斯超级联赛，即系嗰啲莫斯科中央陆军嗰啲咧，4月10号就有得睇啦，或者有得踢啦咁样啦。咁啊，你话喂，仲有冇啲早多两日噶？咁啊，仲有嘅荷兰嘅甲组足球联赛、都系啦，4月8号啊，4月9号到就有机会开波咯。不过都真系要睇翻赛会同埋疫情嘅情况啦。咁 喂，欧啊，紧随其后咧，其实 J League 都有宣布，因为 J League 咧就话嗱 ，J1 有 J2 有 J3 啦咁样。咁啊，佢哋话到咧 J3 啊，即系 J3 嘅系列咧，话4月25号咧。 有機會咧就係復賽運啦。J2 咧就五月二號話到咧，即係 J1 咧，咁啊喺五月九號咧都有機會咧踢翻波喎。 係啊，不過五月都同四月都仲有一個月嘅距離。係 啊，都仲有一個月啦，冇辦法。 一個月可以有千變萬化嘅事情發生啦。當然最中意發生或者最想佢發生就係疫情過去啦。係 啊，即刻踢波就最好啦。 係啦，咁啊頭先講咧話喂。都以前都會講好多賽果嘅嘢啦，咁啊依家冇得講啦，轉而咧就係講啊一個咧叫做啊電競嘅嘢喎，嗱，琴日都有講咧，一班 NBA 嘅球員咧冇得啊實戰咁樣落翻去球場嗰度打波啦，唯有咧轉戰啊喺呢個遊戲世界嗰度啦，琴日都公布咗咧有幾位嘅球員咧會參加，包括咧就係啱啱啊。叫做康復翻啊！呢、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康復翻嘅爵士啊，猶他爵士嘅球員啦，呢、這個米切爾啦咁樣。另外咧就仲有啊，呢、這個太陽隊嘅布克啦，仲有四屆全明星賽嘅中鋒啦，吉辛斯啦都會加入其中嘅。咁當然咧，你話喂呢啲球員咧都係明星，咁有冇啲再明星級噶？咁啊，仲有再明星級嘅加盟啊！特別咧就係因為啊阿基里斯腱啊斷裂啊而缺席整個賽季嘅 KD 啊杜蘭特啊都喺啊社交平台嗰度咧就話有機會啊去參加呢一個咧叫線上嘅 NBA 打機比賽，咁啊仲有咧。叫做球坛嘅新贵啦，热火队啊，唔系热火嘅入樽王啊，大力宗师 Junior，Derek Jones Junior 咧都有机会啊参加呢一场比赛嘅。咁至于你话喂有得参加嘅球员啊，当然开心啦，有得打机。喂冇得参加嗰啲咧，都话好期待、啊，包括拓荒者嘅球员啦、啊，就系、是、啊，CJ McCollum 咧，虽然咧就未有参加比赛，但系佢表示咧绝对唔会错过咧呢一场咧另类嘅比赛嘅。佢系咁样讲嘅，我肯定会去睇啦，希望。你能够戴住耳机啊，互相可以咧，讲一啲垃圾说话 ，checks talk 啊吓，checks talk 就系喺篮球NBA 嘅界别一啲术语啦，即系大家互相讲一啲少少挑衅性嘅说话，哇，你咁渣噶，你对鞋系咪污糟咗啊，搞到你入唔到樽啊，或者，喂、哎，你排肥咗、啊，系咪冇练波啊，即系。再誇張啲嘅，其實嗰啲 check talk 就唔係我同你講緊呢啲，即係比較表面嘅説話啦，入面又會加好多唔同嘅助語詞啦。不過希望咧，大家喺呢個叫做遊戲嘅世界咧，都過足波癮啦，無論係球迷定係球員啦。 一定要啊！喂，歐和除咗咧就係 NBA 嘅球員之外咧，仲有就係譬如温網啦。嗱，温網咧就宣布啦，咁啊正式啦，講咗啦，就話到咧會嚟緊嘅時候咧，咁啊一個嘅比賽直頭咧係 cancel 埋添，咁啊真係陰功啦。咁啊，但係咧如果你话真系会唔会用游戏机嘅方法咧去到就取代咧？咁啊真系要睇下费达拿肯唔肯踢啦，唔系肯唔肯打波。因为咧，如果你费达拿咧，即系今次佢都话到好唔开心，好震惊啊！因为咧成日咧都话到温网咧，亦都系自己费达拿咁耐嘅球员生涯上边咧不断去到咧就赢取冠军嘅奖项嘅一个比赛。咁啊今次咧就宣布咧就系取消，咁啊令到费达拿都相当之失望啊！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就最惨一样嘢咧就见到啊，哇！原来咧费达拿都话到，如果咁唔开心。心嘅话咧，有冇办法快啲呢个疫情离开咧？咁至于会唔会玩埋呢个游戏机咧？咁啊，睇下网球联盟方面咧，会唔会有咁样嘅决定啦？吓，咁啊，另外咧，亦都要睇埋咧，就皇家马德里啊，头先就讲过啦，斯朗拿度咧就赚钱赚得好多啦。咁但系皇家马德里亦都宣布咧，嚟紧嘅时间啊，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嘅影响底下咧，咁啊，球会嘅收入大减啊，而家咧就已经系同咧领队啊，甚至乎咧就是球员一齐商讨紧咧减薪嘅事宜啦。咁啊，初步咧就要问一问啲球员同埋领队肯唔肯先，咁如果唔肯，有咩办法呢？不过咧，照道理嚟讲，睇翻各大球会嘅情况啦，大部分咧都系愿意接受嘅。始终疫情咧系要一齐去到面对噶嘛。 ないよ君も Can't you see 分かってるけど笑えない鼓動止まらない求めてる Tonight 限界かも Don't wanna lie Stay by my side 感じて Reviver I need your breath Reviver 答 Give and take no this word 君のため何かできること考え Endless yeah 素敵なサプライズやプレゼント贈ろうまた今夜も Time goes by ただ君を探して Potato story 続きはもう僕じゃないここへ So on a cry 新视野， 咁啊，介绍翻咧，正话听到嘅外语歌曲咧，就我有冇记错咧？嚟自呢个 CIX 哦，好嘢、哦、 ，Revival， 要鼓掌啊！ 韩国男团， 男团系啦， 头先唱歌系日文嚟 嘅，歌系啦。咁当然啦，Revival 就系英文嚟嘅，几 international 啊！你睇下而家啲 artist， 梗系啦， 好啊，要啊。 既然系咁咧，配合下我哋咧，都要国际一番啊吓。小白鹏仔而家喺呢个直播室咧，就系、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同大家咧睇下啲咧外国咧叫趣闻嘅消息啦吓。咁、因为都疫情影响咗，大家咧都去睇好多啲咧，即系比较系伤感一啲嘅消息。咁其实咧喺呢一个嘅抗疫嘅环境底下咧，世界各地咧都系行嗰几样嘢嘅，封关啦， 系 禁止外地嘅旅客去到佢哋自己。自己的本土啦，咁以至到咧就系好多旅游业咧都叫苦连天啦，因为冇游客啊嘛。好啦，其实冇游客咧，亦都咧会带动到或者牵连到咧好多其他嘅产业咧都会受到咧系呢一个影响嘅。 系 咁啊，譬如你话呢个买嘢方面啦，购物零售啦，以至到咧就食肆都系嘅。 系啊系啊， 系啦，食肆咧而家咧，我哋睇到咧喺日本方面咧，日本咧就佢哋好多美食啦，其中和牛咧都系非常之顶呱呱啦，好多人都会特登去日本食和牛。好啦，但系咧而家嗰个问题就出现咗咧，喺日本方面，由于咧近期个疫情底下咧，令到啲旅客咧都下降啊，旅客。嘅量下降， 冇乜添啦！而家佢哋都真系 系啦，好啦，都几乎真系冇旅客咯。咁点咧？哇！飲食業界咧，嗰啲和牛咧積存曬喺度啊！ 哦，之前咧佢哋已經積存咗另外一樣嘢嘅，你有冇聽過啊？ 係咩？ 積存咗啲牛奶啊！因為咧佢哋嘅學校咪唔翻學嘅， 哦， 咁所以咧啲牛奶咧就去唔到學校，俾唔到啲小朋友飲， 好容易壞嘅牛奶。 係啦，所以佢哋之前咧就拎曬啲牛奶咧，去到做副產品。咩芝士啊，跟住乳製品啊，全部拱曬去做嗰啲就唔想佢哋過期，嘥咗嘛，係咪？ 好啦，嗱而家個問題咧就去咗和牛呢啲肉類啦，因為冇遊客啦，少咗人幫襯啦，飲食業界咧佢哋嗰啲嘅庫存嘅和牛嘅牛肉啊，而家爆棚啊， 哎呀， 積到爆棚， 哎呀， 咁但係同樣嘅道理啦，因為咧和牛咧都係新鮮㗎，咁你擺得幾耐咧？你擺唔到幾耐咧，佢又會勾爛啊，會過期啊，會壞啊，唔新鮮啊，咁啊抌咗佢，咁啊結果咪會嘥咯，係咪？和牛幾錢啊？ 黃牛都唔平㗎。如果你話 A5 嗰啲咧，細細嚿都要你幾百蚊㗎。 係啦，嗱，正因為係咁咧，無謂嘥啦，唉、哎，真係。於是咧，喺日本方面咧，佢哋有一個農業工會啊，佢嘅全名叫日本全國農業合作社中央會，簡稱咧就 JA 全中。 嗯， 咁佢哋咧就諗到咧，喂、哎，不如咁啦，我哋攞啲和牛出嚟啦，與民同樂啦，抽獎咧。 哦，抽獎啊！ 係啦，就攞啲和牛出嚟抽獎、啊。咁咧，佢哋原先咧即係諗住呢一個嘅與民同樂嘅抽獎咧，仲有一個嘅名稱嘅，好長嘅佢個名。叫加油吧！日本的畜产乐农支持活动 哦， 乐就娱乐个乐啦吓。咁啊，呢一个嘅活动咧，佢哋谂到出嚟咧，开头嘅时候咧系谂住个名额得20个嘅啫， 吓 系啦，得20。 而家加额噶， 系啦，但系因为实在太好反应啦，而家增加到几多咧？由20名咧增加到5000名、哦， 哇！佢加好多、哦，佢哋应该好多好多货、哦， 剩好多啦，一定系剩好多啦。好啦，咁但系你送几多和牛出嚟先？咁咧就会系抽奖方面咧5000名啦。咁幸运儿咧系可以咧得到咧10000日元嘅高级和牛， 即系价值大概740元左右啦。 啊，好叻啊你， 梗系啦， 小白， 我日日计呢啲噶。 好多 yen 啊！你 其实我同 Barbie 都系日日计呢啲， 日日计 yen 喺度。系啦，咁啊，即系话咧，其实一份嘅中奖者咧都有成700多元港纸嘅礼物，呢个和牛，咁啊都唔错啦。 系啊， 咁同时咧，我未上过呢一个叫 JA 全中嗰个网页咧、 哎，我已经上咗呢个网页啦。 嗱，我唔知道佢究竟系咪境外人士都可以参与嘅抽奖、 哎。我都揾紧呢一个有冇境外人士、境内人士嘅问题喎。嗱，因为咧上到佢呢一个网站嘅时候咧、就净系见到咧，佢话有一个参加，跟住你就揿落去，咁、然后咧佢就冇话到系境外唔俾玩咯。 系 系啦，咁但系如果即系譬如我中咗啦， 系。 咁佢點樣俾啲牛我呢？ 和牛 係啦， 係啦， 咁我都好想知喎、不如我都參加下。 你都同呢個日本佢哋本地都有啲關係，咁都可能有啲叫做 騰能騰瓜能係啦，復降大事喎、 啊 OK ，都俾你啦。如果真係抽中嘅話，或者都俾你申請啦，去抽獎啫，未必抽中嘅咁。 係啦， 咁但係如果一啲咧，即係完全無關係嘅朋友，唔知俾唔俾咧？ 不過咧嗱，佢有啲條件嘅。例如咩咧？你要有日本嗰个嘅住址证明，系、啦，即系证明到你有嗰个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系本地人 系啦，你住喺边度啊？咁样咧就可以参加到啦。 系嗱，咁咧呢一个嘅报名咧，原本已经截咗止噶啦，但系而家咧反应太好啊，延长去到今个月10号。嗱、今日2号，即系仲有8日， 我睇死佢啊！ 点样 都会继续延长嘅， 再延长 系啊， 因为啲牛， 因为啲牛都仲继续喺度嘛，你明唔明啊？ 啊，咁样好啦，嗱，既然咧牛咧和牛日本方面咧就咁样啦， 系 唔单止牛、 啊，喂，系啊，佢唔单止牛啊，猪同鸡都有啊， 系啊， 系咪啊？你嗰度有冇写啊？ 我呢度冇显示有鸡同埋有猪、啊， 我呢度见到有猪、 啊，系乜嘢啊？黑豚肉嗰啲啊？ 我未见到佢系边一只品种。咁但係呢係见到有豬同埋有雞嘅。 喔、哦、因为佢原本呢就係諗住。 黑豚啊，你讲得啱。 係啊。 黑豚啦、啊。咁黑豚呢就係由原本30名嘅得奖者呢、加额去到100名嘅。 喔、哦、你少啲喎。 係啊，但係你仲见到嗰个农夫呢几搞笑，佢仲抱住隻豬仔影咗张好开心嘅相。係、哦、啊，就係呢隻豬好新鲜啊。 係啊，真係。係啦、啊。咁我想讲呢，除咗话係喺呢个国际间有日本嘅和牛呢係攞嚟出嚟俾大家抽奖之外呢，其实喺英国呢有啲羊呢都走咗出嚟喎、 哎。又系抽奖俾人带走。 唔係呀，喺英国嘅威尔斯呢有一个沿海小镇啊，因为呢英国都系疫情好严重。 係呀係呀。 咁好啦，由最初嘅佛系，而家大家呢都明白呢就真係唔系嘅。 唔得㗎啦佛系。 咁所以大家呢都严紧咗係对抗疫情。咁所以呢喺呢一个嘅英国呢市面上面呢都真係少咗人出现嘅。即係包括本地人呢都少咗出街。咁点呢，竟然啲羊啊，即係有角嗰啲山羊咁样嘅羊呢、走咗出嚟，一群群走出嚟喺个马路度行街啊。 因为冇人。 但系啲羊喺边度嚟噶？ 喺附近嗰啲 即系山头嗰度，真系走咗落去，即系好似我哋喺市区见到野猪咁样啊！ 差唔多啦，系啦。因为而家讲嘅咧就话喺英国威尔斯一个沿海小镇，即系本身已经咧一个比较偏僻嘅小镇，咁佢亦都近一啲嘅山林咁啦。咁嗰啲嘅羊咧，就平时咧佢哋就唔会行出嚟马路嘅，但系因为咧冇人咯，咁佢哋可以行下行下咁样，好似散步咁样，又多咗呢班嘅。叫另类嘅旅客啊，吓呢班嘅羊群 啊，吓。啲羊一路行嘅时候，一路 跳住舞啊， 可能有阵法噶。呢只歌 迷魂阵 啊。 一息间呼吁吸到再不安分，就像傲慢猎人一早布阵，你的身边总有绯闻。 我要打开禁闭每颗心， 来吧跳唱着啦啦啦啦，让周边空气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每一分钟拥抱当下。 这个时候未必适合每一分钟都拥抱了，保持住适当的距离都很重要。他们是 Mac 加上五富桥的迷魂阵， 约出席尖沙咀 Red Mister 聚会的七人全部确诊，其中一人的家人亦都受到感染。一名住在湾仔益城大厦三楼的的士司机染病，住在另一名確診者隔離的單位，懷疑大廈的公共地方受到感染。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涉嫌非法駕駛汽車作出租或載客取酬用途，以及駕駛汽車時沒有第三者保險，三人獲准保釋候查。警方昨日中午派人喬裝乘客，用手機程式電召輕型貨車，分別由葵涌前往沙田，車資是$123。警員在抵達目的地之後，將兩名司機拘捕，並且扣留檢驗兩架輕型貨車。警方又收到情報，指科學園一帶有學童校巴，以每人收費$5，接送地盤工人前往大學站。昨日下午派人喬裝乘客登上那架學童校巴，拘捕司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23，瑞士法郎0.967，澳元0.609，加元1.417，新西兰元0.594，人民币7.101，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95。日经平均指数报17,974点，跌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1.41美元，卖出1,592.8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提一提你啦。较早前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封闭嘅文裕街咧，而家已经系全线解封啊！文裕街咧就全线解封。咁另外长沙环到钦州街交界啦，咁较早前由于有坏灯啦，就系交界位咧就需要封路，影响咗巴士线噶。咁而家咧交通灯就恢复翻正常运作，巴士咧就行翻原有路线噶。就系长沙环到钦州街交界嘅交通灯咧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咁巴士路线咧都行翻原有噶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隧的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就只是公主道过海，有少少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月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小榄方向屯门。另外提一提你，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由现在至到4月19号，由头班车起至到晚上的7点钟，东铁线的部分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的，虽然罗湖站就会局部开放，但是落马洲站仍然关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燕倾啊，你身上面嗰啲白毛毛系乜嘢嚟噶 ？Eric 啊，好耐都冇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我闷到发晒毛啊！ 系、 啊， 有啲乜嘢方法啲歌手唔使上嚟直播室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嘅咧？ 开 live 咯！ 好、啊，我哋一于每个礼拜都约啲歌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盛话俱备，逆境底下咧嚟一个骚动开 live。 咁就一于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骚动音乐，骚动开 live。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其实我是几怕咧，阿燕琼咧咁娇俏甜美嘅声线嘅，同你个平时真人真系好唔同咯。 啊，好闷啊，好想去第二度玩啊！ 阿周身痕啊，旅行瘾发作，疫情底下想飞又怕飞，不如先跟我哋眼睛去旅行啦！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全新一辑，带你乘坐火车由瑞士到特尼斯，从哥斯达黎加到马达加斯加，沿住铁路探索不同风景、不同人情。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究竟佢喺边呢？佢喺电话旁边，朱海婷。早晨， 早晨啊，鹏仔，早晨啊，小白，各位观众 ，Good morning。 早晨啊，时间嚟到咧，星期四嘅早上啊，8:02啦吓，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我哋啲节目主持人咧，真系为咗大家咧，可以继续有一个即系叫稳定一啲，同埋咧系正常保持住呢一个嘅广播咧，我哋都已经系各自走位噶啦， 系啊， 有啲好似朱海婷咁咧就。 变做呢一个封烟主持 啊！ 你终于做到封烟主持啦！ 我以为你话系封癫主持添， 咁又未至于封癫，应该留翻十点后啦，系嘛？ 点解话终于做到封烟主持？ 因为通常咧嗰啲封诶，即 好有份量嘅要，即系专家。 嗰啲咧系叫做嚴肅啲嗰啲 時 事節目啊，係啊，時事節目啊，即係千禧年代啊，咩自由風啊嗰啲咧，就係封煙節目啊嘛，即係唔知由幾十幾，我諗有十幾年前開始就係出現有一個咁樣嘅名稱，就叫封煙。節目電台封煙節目其實係嚟自英文，即係等於 煙係啦， 係啦，封煙啊，即係等於士多啊， 係啦，即係巴士 煙。啊，我哋原來真係去到呢一個嘅年代啦，都已經係2020係啦，2020啦，但係呢一個係出現喺2000年之後啦。 係啊， 我係即係為其中一個非專家系列嘅封煙主持。 冇錯，你已經成為封煙主持啦，封煙主持朱凱廷，今朝咧，你探頭外出咧，嗰個狀況係咪依然都係烏雲密布咁啊？ 即刻變一變嘴啊！係啊，已經即係持續咗成個禮拜有多咧，都係即係唔見咗張陽光啊！可唔可以咧揾日唱翻啊？我哋以前神光經典，即係我啊， 太陽伯伯 大嗰只係啦，你去咗邊？咦，或者有個新嘅 version 啊？有 啊， 有啊，小小白唱噶嘛，係 啊，係啊，係啊， 打一陣再播一下。 咁睇就好似冇琴日咁暗咯，因為琴日其實都真係個天暗曬。依一刻咧，我係覺得係有天光嘅感覺，不過只係冇咗個陽光啫，睇唔到啲陽光去邊啫。 咁啊， 冇濕立立先，今日暫時 嚇。係咪啊？咁啊，詳盡嘅天氣情況啊，小白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啊講埋俾阿 Joy 婷聽。 好啊，唔該。 好啊，咁啊，出邊啊多雲啦，有一兩陣雨。咁啊，最高嘅氣温會大概22度嘅，咁啊，吹和緩清勁嘅東風。咁啊，如果係你屋企面向東風啊，可能啲風會勁啲啦，係咪？離岸間中啊，吹強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啊 ，Heidi 注意啦吓。 OK， 你嗰对靴可以攞翻出嚟，水靴。 哎呀，你记得我只雨 boot 系咪？ 系啊， 但而家都系屋企入边着，冇得出街。 喺屋企就唔好着啦，即系懒得嚟掹啊，真系。好啦，咁啊，至于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嘅，相对湿度83%。咁啊，转个头咧就8:30前先再同阿朱凯婷咧通话啦。咁啊，你留一留力先。我哋而家咧要先将个时间交俾阿 O 啦，同埋阿 Dicky 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啊，晨光财金第一线，阿 O 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各位神哥听众，你哋好啊！ 早晨 ，Dicky， 咁但系咧，我哋嘅声音咧就好响亮啦，或者咧都带住开心嘅感觉啦。其实就做节目唔能够愁眉苦脸嘅，不过睇翻外围市况咧，就真系麻麻地。再次咧啊， 继续拼拼拼嗰只啊， 系啊，跌到拼拼拼拼啊！喂，点去分析咧？即系外围市况有冇机会令到今日港股咧再跌得深啲咧？ 或者咁啦，喺過去呢段時間，我哋都已經習慣咗噶啦。我都講個比喻就話，即係道指計啊嚇，或者港股計啊嚇，即係1000點咧，都已經係正常，即係呼吸嚟噶啦，已經係嚇2000點先至會有少少覺得哇，有啲感覺喎，即係有啲波幅俾大家睇下喎咁。咁我諗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會見到，即係因應住新冠肺炎嘅疫情持續蔓延，尤其是喺啲歐美各國啦。咁其實美股曾經一段時間跌得好厲害。咁好啦，其實又真係極低位咧，即係絕處，我哋咁講啦嚇，即係道指即係萬八邊緣咧，其實已經係作出一個即係都幾顯著反彈。如果講反彈個幅度真係唔係少嘅，你諗下，即係個基數其實細咗好多，但係嗰個幅度點數都好多噶啦。咁所以你話喺而家呢一刻，因應住疫情嘅變化越嚟越惡劣咧，咁嘅即係股市受到拖累同影響咧，呢個都即係可見一斑。因為之前其實就憧憬住一樣嘢啫，就話喂，咁而家即係全球央行都救市，聯儲局好果斷，即係嗰啲英文字母嗰啲工具推出咗好多樣噶啦，即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咁已經去翻海嘯嗰陣時最低嗰個水平噶啦，即係話用過嘅政策同工具咧用曬出嚟噶啦，即係全部都係舊藥，但係全部都推曬出嚟用噶啦，即係知道係病入膏肓啦，好嚴重啦，咁啊要醫啦咁。咁但係即係問題係當實體經濟繼續都會係走下波，以至到就係話疫情係持續擴散，仍然未有任何 即係可以被壓止嘅跡象咧，咁即係股市受到衝擊都即係在所難免。咁但係咧，見翻個期指咧，即係或者應咁講啦，見到美國相關嘅一啲期貨指數咧嚇，包括係道指期貨咧，咁又好似又止翻跌喎，又彈翻啲。咁所以我覺得都會受到影響嘅港股度。咁但係咧就又係嗰句啦，嗰、那個整體嘅波幅咧就相對地會比外圍可能仲低一啲。你話會唔會係對於港股都有啲影響啊？咁唔多唔少啦，因為始終你話喺而家呢一刻指數。即係企唔企得住喺呢個位置呢，雖然好多啲成分股其實都跌咗好多㗎啦，你話即係地產股又好，或者嘩即係重災區一陣都要講下嘅，即係我哋都好少會見呢一隻股份會咁樣跌法嘅，即係匯豐控股啊，咁唔好忘記佢都係指數最權重股份之一啦，咁即係雖然跌完落嚟之後佢個比重就遠遠未去到嗰個個股上下10%啦，咁要等下一次再執位調整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喺目前呢一刻我就真係睇唔到話有啲乜嘢好特殊利好嘅憧憬係會再即係將個指數上望咯，即係話短期嘅反彈亦都即係唔係話告一段落都好啦，咁可能都要即係等第二季嚟緊，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更加利好嘅消息啦？包括就係話即係個疫情一定要受控，因為呢個係我哋唯一嘅敵人嚟嘅呢刻，即係講緊嗰個即係確診啊、死亡個案咧，一定要回落，但係。即係事與願違，呢個情況真係見唔到，而家係越嚟越惡劣，咁所以真係冇辦法啦，即係扯戰扯走啦，只可以即係投資者嚇。 係咁啊，散股民咧，真係要留意翻以下落嚟嘅一啲叫做訪問嘅內容啊，咁啊真係要問下 Dicky 啦，咁啊好多咧叫做老股民嘅愛股啦，匯控啊嚇，咁啊匯控喺琴日咧就取消派息啦，年內咧就唔回購啊嚇，咁啊開市五分鐘咧，琴日已經跌穿咗40蚊啦，咁啊我琴日都好認真咁樣睇下。匯控個圖表其實咧跌穿咧又買翻上40啦，跌穿咧又買翻上去40，睇到一班叫做中心嘅股民們咧堆出嚟嘅血肉長城咧，最後都敵不過沽壓啊！咁最後收市都要穿39，即係跌穿落去39蚊嗰個位置咁樣啦，去到39啦。咁啊其實散股民應該點去操作咧？啊嗱，好實戰嘅呢一樣嘢，亦都已經成定局噶啦。匯控今時今日有冇得好似即係金融界嘅議員咁樣講話？喂同呢個證監以至港交所有啲抗辯話，喂一開始話真係派息嘅喎。依家突然间话唔派，好似咧唔履行承诺咁样，系咪可以咁样即系拗翻生咧？咁定还是系喂散户股民真系时候同呢个咧叫做多年嘅爱股咧分一分手啦 ，Dicky。 直情就好心分手啦，都唔系今日嘅事啦，即系唔系马后炮。我谂即系如果你话有听晨光呢个环节。由佢未出業績之前啊，我再重申多一次，到佢出完業績，我諗我都冇，從來都冇鼓勵過大家話，喂，買啦，好抵買，好吸引，九厘息，我從來都冇講過呢啲對白嘅。咁點解呢？因為記得喺佢業績前，咁我都講過就係話，即係今年個利息同淨利息收入一定跌，即係其實派息往績。歷史收益率都是歷史的事，當然我真的沒有想過會最終是英國一聲令下真的是頭婆說齋不派給你都沒什麼辦法的這樣。當然我們現在要很冷靜理性分析一下這個情況究竟為什麼會這麼惡劣呢，很多人都說即係尋日就係最多人討論嘅，喂除淨咗嘅咯，即係我股價就扣減咗我嘅咯，但係你而家唔俾我，咁其實你真係呃我啫咁。咁但係問題依、這個幾關鍵嘅技術上嘅問題係，而家唔係佢想唔派，而家係講緊係英國政府唔俾佢派。咁嗱好啦，嗰件事就係咁樣啦。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大家要理會解一下匯豐究竟一間咩嘅企業。嗱，雖然咧我哋平時講話香港上市嘅企業咧，梗係香港啦、開曼群島啦、百慕達啦、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嗰四個即係合資格司法地區啦。 係， 但其實唔止噶嘛，有得豁免嘅。咁所以其實英國嘅企業，包括其實即係好明顯啦，就係匯豐啦，好明顯就係渣打啦，再數落去仲有寶城啦。咁其實咧，英國嘅企業咁理論上即係最受監管嘅。其實就真係英國嘅監管機構喎，咁而家係英國嘅監管機構唔俾佢派，咁所以佢承諾咗，佢講咗，除淨咗都，佢真係技術上唔派得，咁呢個就係冇辦法啦，因為佢係英國企業，咁所以調翻轉講，你話喂，咁如果我而家咁諗，真係諗啊嚇，咁點樣可以穩陣啲咧？咁你咪揾翻啲唔係喺英國註冊成立嘅喺香港上市銀行咯，咁你嗱由東亞到恒生到中銀咁都係噶噃。 咁你話喂，咁呢啲地方會唔會有改變啊？咁我又覺得香港銀行就理論上個機會就唔會啦嚇。咁、啊、但係問題係喺而家呢一刻，我諗唯有嘅憧憬，因為嗱，港交所講咗嘅啦，又唔會評論個別事件啦，就極觀看嗰啲啦，同埋亦都冇指引，佢都話唔派。都冇去扶過，其實個潛台詞 係咯。 其實我覺得有個擔心就係有一個少少唔係幾個先例嘅。咁、當然啦，嗱，而家呢一次咧，你就真係可以完全就講咗落去係英國政府，即、就、係、是、英國冇咁佢話唔俾監管機構唔俾，唔係我唔想派。咁咧理論上咧就唔會話點樣引發到啲乜嘢好極大嘅訴訟同問題，因為呢個係好非常時期嘅。咁你話喂，咁我哋管理層會唔會譬如話，我舉個例，可能係出年即係會派翻俾已經已除淨股東名冊上嘅股東嘅名單咧？唔知佢都冇話，亦都唔講得而家喺呢刻。咁但係會唔會咧？咁只有希冀同盼望咯。咁但係即係我都會真係覺得咧大家都會明白就係話歷史嘅收益率咧唔係永恆嘅，即係呢個係。有機會出現變化喺派息政策，因為未來嘅盈利唔能夠保證啊嘛。咁但係今次我哋遇到嘅事件咧，係聞所未聞嘅，亦都從來都未見過嘅。你話過去佢哋啲企業等錢使啊、供股啊、集資啊， 時常有出現嗰啲就 係啦，嗰啲係經常有出現嘅。但係咁樣樣隨政完經跟住之後冇得派咧，真係都匪夷所思嘅。即係而家點講啊？即係嗰兩毫一美金，即係作為一個散户股民，即係你嘅心態就係話。好簡單咯，即係有可能係凍過水噶咯。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將來一年之後有得俾翻你嘅，咁就真係叫做喜出望外、錦上添花。即係個心態已經係去到咁樣。咁所以我都會覺得，既然一隻銀行股，你本來每一季諗住佢會派息俾你，佢而家變咗全年都唔會派啦。記住，本來係兩年內唔會回購啫，而家全年都冇得派。咁有咩投資價值啫？我真係諗唔到持有佢嘅原因咯。所以好心分手係真係冇辦法之下要作出嘅抉擇。咁同埋，其實即係所謂收嘅高息股，咁其實都要睇下佢過往去派高息嘅理由同能力，可唔可以維持得到？ 咁啊 ，Dicky 問多一條咧，比較practical 啲嘅問題啦。有啲散股民可能講緊即係48蚊已經買咗貨，咁嗰陣時跌到落43已經啊，再溝咁啲，將個中位數啊拉翻去45蚊，要其實都已經好叻噶啦。我覺得 虧損連連啦，一路蝕。 系啦， 咁 但系 冇谂过佢会咁噶嘛，系咪？ 依家喂，你真系有机会吓好多财经分析啦。我唔知 Dicky 即系嘅睇个底位系喺边度啦。咁好多人都话喂，去翻佢叫做公股嗰个32蚊嗰个位嗰度。喂，如果真系你讲紧40几蚊落到去30几蚊，咁如果你真系揸住几手，都已经蒸发咗成万几两万蚊噶咯。咁所以都啊，咁点去操作啊？真系一开始忍痛割爱定系点啊 ，Dicky？ 嗱，我覺得咁，因為今次即係取消派息咧，呢樣嘢咧就真係前所未見、聞所未聞，冇諗過，亦都因為嗰個派息政策佢唔係今日即係突如其應該咁講，佢係就係喺日前先突如其來嘅變化，因為之前業績嘅時候唔係咁噶嘛，咁即係基本上係冇咗成年嘅息，所以如果你話佢嘅股價咧，尋日嘅一跌咧。其實即係你屈指一算咧，佢咪就係真係跌咗成年嘅息咯，即係成年嘅股息就唔係派俾你，係跌咗唔見咗喺個股價嗰度消失咗，消失於風裏直情係。咁你話個股價會唔會再暴跌落去？嗱，講真嗰啲咩30几蚊咩世紀乜嘢嘅公股價乜嘢咧，其實就純粹係自己心理上嘅感覺嚟嘅啫，因為過去咁多年派咗咁多次息，除咗咁多次淨，其實嗰個價係冇參考價值嘅。即係如果你睇翻歷史上嘅圖表，亦都唔存在嘅呢個價，因為派咗息之後個股價就會下跌翻，就會除淨咗，就會反映咗。咁所以我會覺得你話即係而家喺呢刻個底有幾多咧？我又覺得即係尋日嘅暴跌咧，其實反映咗冇得派息嘅預期，亦都反映咗部分佢嘅業績都會好差嘅預期。但係問題係。會唔會再差落去呢？這個嘅預期呢就未反映得到。咁所以我諗就如果你問我呢，我又覺得再暴跌嘅可能又唔係太大，但我絕對唔鼓勵投資者去買呢個股份。 咁啊，散户股民咧都要留意翻啦。咁特別係即係真係風高浪急啊！嚇，依家到多不明朗嘅突發事件啦。咁啊，今日咧聚焦講咗好多回控啊！嚇，咁啊，多謝曬 Dicky 嘅分析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我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咁我哋聽日再傾過好嘛？唔該曬，拜 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哇，真噶、哦，阿欧已经喺度电话旁边等紧你嘅电话咯、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在阿欧接紧我哋嘅听众问股嘅电话嘅同时咧，又系时候又拨通埋阿朱海婷嘅电话啦。 系系我喺度啊。 早晨 ，Hi 啲。 好，咁啊，有啲乜嘢话俾阿彭爷爷知咧？系啊， 告诉彭爷爷，我惊彭爷爷咧，好似咧啲老人家咁啦 吓，都系噶。 近期咧都好咗好多，一般啲即系啲家庭主妇或者啲 stay home 妈咪都面对噶啦。喂，我哋成日话，哎呀，惊咧冇嘢冇粮响买，咁啊买咗好多嘢摆喺个雪柜， 即系惊屋企冇嘢食。 但系咧，相反地咧，我哋就买得太多，好多时咧摆喺个雪柜度咧，未必食得切啊。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咪系啦，过期嗰啲就你一睇到就知道唔可以再食啦，系咪？但系有五款食物咧，就可能佢未必有标明啊嗰个嘅即系食用日期，但系咧如果过咗时限，一定千祈唔可以食嘅、因为系会有机会有菌啦，同埋比较高风险嘅、 即系有啲嘢就真系唔好搏啊！ 冇错，咁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啲嘅我哋嘅免治嘅猪肉啊或者牛肉啊，好多时咧。 搞烂咗嗰啲， 系啦，搞碎咗或者已经，哎呀，叫姐姐剁定先噶啦。点解咧？因为一般嘅生肉咧，表面都会有好多嘅菌噶嘛，系咪？咁你剁碎咗，咪更加将佢个表面嘅范围系扩大咯。咁同埋将啲菌咧，你即系通常混埋啲其他嘅配料咧，就系即刻混埋啲菌入去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一般嘅肉咧，你就会可能摆冰箱嘅，摆得耐啲啦。咁如果你买咗啲免治肉而系唔系食嘅话咧，建议咧系第二日就要即刻咧系摆入去冰箱。 即系如果你本身系本身谂住未咁快煮嚟食嘅话咧，就应该放喺冰箱先。 冇错，一般肉都其实应该咁样处理噶啦，之后先溶雪再用噶嘛。但系如果系一啲搅拌咗嘅或者啲免治肉咧，就更加咧要立即摆喺冰箱。 知道。 好，另外啦就系薯仔。我哋都知道啦，如果你薯仔见到佢发咗芽嘅话，可唔可以食啊？ 有毒， 可以。 系啦，呢个识噶啦，唔多解释噶啦，系会有劇毒添啊！ 唔好以为见到，哎，好得意啊！ 但我阿妈有第二个方法，佢发咗芽嗰啲咧，佢呢个再种。即刻種，然後等佢再生出嚟之後先至食咗佢。 咁啱好勁喎，因為你唔係食嗰個嘛，佢能夠再食佢下一代都 OK。係 啊，下一代啊， 真 係。好啦，另外就咧，我哋好多時中意買一啲冷壓嘅果汁或者鮮榨果汁啊。 係啊。 哎呀，榨好咗成樽，咁千祈咧就係一兩日。之内就要饮好晒噶啦，因为咧一般如果我哋话啲买翻嚟嘅果汁有机会经过加工处理噶嘛，高温噶嘛，系咪？但系呢啲果汁咧系唔同一般生果吓，咁系唔可以系迟过一两日饮噶啦。 所以要快啲饮晒佢。 冇错，另外都知道噶啦，如果芝士尤其是系软芝士咧，系更加之容易受细菌感染嘅， 系 一轮嘴添。最后就系啲液体嘅蛋啦，即系话你打咗啲蛋浆嘅系啦，哎呀唔好话备用啊，一定要咧。打咗出嚟就新鲜用， 就好用啦 吓，冇错啊。 短短嘅时间都讲咗好多样咧，系阿彭爷爷咧都有机会食嘅嘢。 哎呀，你小心啊！ 不过好彩，佢咧好衰嘅，佢过期嗰啲咧，佢自己唔食，拎翻公司俾人食嘅。 哎呀，你迟啲唔好食你嘅嘢。 好啦，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确诊新型肺炎人数突破204,300多人死亡。纽约州州长国务话，全州死亡人数增加至1,900多人，83,700多人确诊。預計疫情會在月底才達到頂峰，所有居民未來一個月仍然要生活在痛苦之中。他又批評紐約市有很多市民在頒布居家令之後仍然聚集在遊樂場，下令將全市的遊樂場關閉。 美国疾控中心一名主管估计，两成半患者冇病征。中心可能改变早前呼吁健康国民无需戴口罩的指引，认为国民应该戴口罩预防病毒。负责统筹应对疫情的副总统彭斯说，如果中国在出现首宗个案的时候更早知会其他国家，可能就不会出现目前的局面。日本过去一日新增265人感染新型肺炎，创单日新高，亦都是连续第二日新增超过200人确诊，再多3人死亡。本土累计超过2400人感染，69人死亡。东京昨日新确诊66宗病例，当地公立学校延长停课至到5月6号。首都圈四个都县的知事和多名市长发表紧急声明，说疫情在大城市显著蔓延，呼吁所有人如非必要不要到人群聚集的地方，以及避免夜晚外出，担心病毒透过无症状或者是症状轻微的人传播，又关注年轻人感染之后传染给其他年龄层的人。日本政府要求所有入境人士要隔离两个星期，措施预计听日生效。另外，拒绝外国人入境的措施增加至73个国家和地区。首相安倍晋三形容国家处于战后从未经历过的国难状态。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新增死亡病例都创单日新高。西班牙过去一日再多864人死亡，累计9053人不治，确诊个案就突破10万宗。卫生部门说疫情似乎到达顶峰，目前最重要是确保所有患者得到治疗。法国新增509宗死亡病例，累计4032人不治，成为全球第四多死亡个案的国家。英国的死亡病例增加563宗至到2352宗，确诊人数超过29000人。官员说目前的首要工作是增加病毒测试。全港卡拉 OK、 麻雀馆和夜总会昨日傍晚6点起暂时关闭14日，进入美容院、会所和按摩院的人在可行情况之下要戴口罩，有关场所要帮客人量体温和提供消毒洁手液。政府是在命令实施之前大约4分钟才发新闻稿公布措施。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承認新措施落實得比較急，又否認是後知後覺。他說執法人員在實施初期會以勸喻形式處理，稍後如果有需要，不排除要求美容院和按摩院等的場所關閉。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3， 日元 107.26， 瑞士法郎 0.967， 澳元 0.609， 加元 1.418， 新西蘭元 0.594， 人民幣 7.101， 英磅對美元 1.239， 歐元對美元 1.095。 日經平均指數報 17,951 點，跌113點。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88.3美元，賣出1593.13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一兩陣雨，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多雲，風勢頗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驟雨和雷暴。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一段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小榄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嘉烈嘅。我就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由2020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嘅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嘅0.085%，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嘅规管，同埋对投保人嘅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嘅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嘅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哇！小白果然咧，即系应阿朱海婷嘅要求啊！ 佢想听嘅，即刻俾翻佢听啊嘛！ 啊，整翻个太阳伯伯先啦、啊！好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欢迎大家听众朋友咧，继续咧系留喺收音机旁边咧，就支持我哋吓。今日咧，而家嚟到嘅时间去到系早上嘅8:38嘅嘞噃，系时候咧就同大家一齐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咁除咗有小白同我之外咧，就电话旁边亦都有阿爸。Bobby 喺度嘅， 早晨啦、 啊，系啦，咁啊，第一阵咧再交俾你吓，先嚟咧同大家睇一睇咧，都算系同疫情有关嘅，因为咧受到疫情影响咧，呢间呢两间嘅银行公司咧先会有咁样嘅举动啦，成为咗大新闻。来自信报今天嘅头版头条啊，讲到新型肺炎疫情喺全球散播啦，咁啊，继欧洲央行率先要求银行业咧系停派息、预留资金支持经济之后咧，英国嘅审慎监管局啊，PRA 啊，礼拜二嘅时间亦都去信当地嘅银行咧，就系提出咧相同嘅要求嘅，咁而汇控咧同埋渣打咧就即时响应，就叫停派息以及咧系回购。咁啊，匯控咧更加係自1991年啊遷拆重組以集團整體上市以嚟咧首次嘅停派息嘅。咁該行嘅行政總裁啊祁耀連咧，佢就話啦：疫情發展咧難以預計啊，未知何時恢復股息派發，但就強調咧集團咧係有信心疫情過後有能力係再派息嘅。咁匯控嘅股價咧就喺香港同英國兩地咧嘅大市都係大跌嘅。嗱，匯控股息率原本咧係高達9厘嘅，咁依家咧突然係停派息啦，即時就震驚市場啦。咁呢一隻股咧喺香港啊，尋日咧全日係急跌咧，係9.5%嘅，係跌到去咧係三十 9.95，咁係創咧2009年以嚟嘅新低，佢嘅股價。咁而截至到今朝早凌晨嘅1:55咧，匯控 ADR 咧就較香港咧再跌2.4%，折合咧就係38.9港紙咧一股嘅股價嘅。咁呢個嚟自今天咧信報嘅頭條報導啊，咁啊睇下開市之後呢一個匯控嘅股價又點啦。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明报嘅港文报道啊，讲到咧 K 场、麻雀馆、夜总会咧都关门啊，但美容院咧就准续开。行政会议咧，琴日凌晨就召开紧急会议，其后政府亦都刊宪咧，就系修例规定咧，除咗早前要求关闭14天嘅六类处所，包括咗咧游戏机中心啦、浴室、健身中心、游乐场所、公众娱乐场所、派对房间之外咧，新增咗咧就有卡拉 OK 场所啦、麻雀、天狗耍乐场所，同埋夜总会、夜店亦都需要关闭嘅。咁啊，琴日咧嘅下昼6点生效，咁就傍晚6点啦，为期咧系14日，去到今个月嘅15号嘅。另外咧，修订嘅規例亦都咧要求美容院、按摩院、會展，即係啲 clubhouse 啦，亦都需要咧係取消提需要提供呢個消毒洗手液嘅。咁啊喺入邊嘅場人士咧，都需要先量體温，同埋喺可行嘅情況底下戴口罩。咁而喺餐飲場所同埋會所嘅卡拉 OK 同埋麻雀天狗活動咧，亦都係需要暫停嘅。政府上个礼拜曾经就讲过话无需要关闭卡拉 OK， 被问及昨日咧系唔系补获嘅时候咧，陈肇始就话啦，其实一直咧都有留意住卡拉 OK 嘅风险，起初认为咧以规管呢一个嘅餐饮业咧已经系合适啦，不过发现咗群组感染之后咧就立即处理，其实咧就话政府咧系迅速应变，而至于美容院、按摩院同埋会所嘅要求咧，只系预防式嘅做法，佢就话啦。如果做太多的功夫先至发现冇需要呢，亦都会受到批评。所以佢就解释，政府今次修例呢係将美容院、按摩院、会所等等呢係纳入咗法律規管嘅框架。如果有关处所呢有更多嘅感染案例，就可以快捷宣布关闭有关嘅处所啦。政府昨天公布了一宗和美容院的感染个案有关，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承认美容期间职员和顾客是近距离接触，形容美容院亦都是高危场所来的。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也批评政府不关闭美容院、按摩院和会所是做一半不做一半，他就说美容院和按摩院是有直接的身体接触的，戴口罩并不是万能，其中做面部美容的时候客人就不会戴口罩了，当出现社区传播的时候，美容师和按摩师就很容易成为这个的传播链，他强调实行措施应该长痛不如短痛，令到付出的两星期停业成本都值得，这个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谢谢 Barbie， 现在香港市民都要忍一忍，那些扮靓啊那些都要守一守，又不要堵住了，现在这段时间 内在美啦，有健康就自然靓的了， 没错啦。跟着你再看来自星岛日报方面的报道，讲到就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政府承诺推出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民建联和工联会都要求就是第二轮的基金就是保遗留保就业，同时直接就向受影响的雇员提供援助。行会成员兼自由党主席张宇仁就引述特首林郑月娥表示，第二轮基金应该就会只是集中是协助企业保就业，不会为企业提供租金援助的，故此他估计资助或者就将会指定用于支付员工的薪金。另外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就建议向体育教学机构发放现金的辅助。民建联昨天也就是和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会面，就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提出了建议。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就认为，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应该就是涵盖美容、理发、汽车维修等等首轮未有受惠的行业，也都指出首轮基金欠缺对个人的支援，建议当局设立一个叫做逆境失业援助金，并且考虑设一个叫做自愿申报制度，容许长时间失业的自雇人士通过作一个法定 定姓名以领取咧就援助噶。佢话到话，政府可以考虑要求咧，就系获得支援嘅企业承诺喺一段嘅时间之内不会裁员或者要求咧就员工停薪留职咁讲噶。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啊，跟住咧就同大家转睇下《苹果日报》啦，《苹果日报》咧就同我哋咧睇睇有关于喺啊。海外啊，其他外国嘅疫情如何啦？呢、這个嘅新冠肺炎咧肆虐全球，成为咗咧二战以嚟咧最大嘅危机。咁专家援引数据模型预测，美国或者会有24万人死亡嘅。美国嘅疫情惨烈已经系不容否认啦。总统特朗普亦都终于咧改变态度，唔再淡化疫情严重性，就不再讲现成特效药、国家重开等等嘅乐观豪言，咁而系咧老老实实咁样确认咧呢个情势严峻啦，咁就宣告美国啊将会经历咧系极度痛苦嘅两星期，呼吁民众咧严守有关生死嘅社交距离防疫指引嘅。美国确诊人数咧喺五日内咧系倍增咧，去到接近19万人嘅。咁其实呢个数字咧都已经突破咗啦，20万啦已经。咁啊，超过咧4000人死亡嘅。咁而其他嘅外国嘅情况又点样咧？嗱，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咧喺欧洲咧就夺去超过3万人性命啦。咁多个国家嘅死亡人数咧都飙升嘅。咁而家咧喺报章上面咧读出嚟俾大家听嗰啲数字咧，就分分钟都已经系有所变更噶啦吓。咁啊睇翻报章佢哋嘅数字咧就咁讲啦，就话西班牙咧寻日系单日增加啦有864人死亡啦，咁创咗单日嘅新高。咁全国累计咧系超过9000人咧系病死嘅，咁而确诊嘅人数咧突破咧10万嘅，咁而德国同英国嘅死亡人数亦都同样咧系破纪录啦。咁英国咧有一名系13岁染病嘅少年离世，比利时亦都有一名12岁嘅女童咧系病逝嘅。咁相信咧就系欧洲最年轻嘅死者啦。所以咧呢啲数字同埋呢啲消息咧，其实亦都咧系是可以说某程度上话返俾大家听呢，唔好以为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呢淨係对嗰啲嘅长者攞命啊，即係其实就后生如10多岁嘅呢都有机会係会因为呢个病呢而冇命㗎，咁所以大家真係不能够掉以轻心啊。刚啱读过嘅就嚟自呢係今天苹果日报嘅内页要闻报道。 好啦，跟住呢同大家睇一睇文汇报嘅要闻啦。标题呢就讲到话有病冇床何处建仓呢，咁佢就话啦，新冠肺炎病毒呢个传染性好高嘅。全球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呢先后都出现大规模爆发。内地、意大利、西班牙同埋美国等等嘅医院呢都有人满之患啦。所以呢就要喺公共设施改建成为专门接收新冠肺炎患者嘅方舱医院。香港的公立医院亦都是濒临逼爆，过去两日接连都有确诊者有病没有病床而需要在社区等入院的消息。兴建港版的方舱医院是势在必行，据了解香港目前是有4大热门选址兴建这个方舱医院的，包括了会展、红馆、亚洲博览馆和骏阳村。咁咧，呢个文汇报咧，亦都系揾咗一啲嘅传染病学专家同埋工程师咧，去讲下到底以上呢4个地方咧，边一个同埋个条件咧会比较适合嘅。首先咧，睇一睇本身系医院管理局高级行政经理嘅香港工程师学会高级副会长袁柏良咧，佢就话啦，病情严重嘅患者咧系需要较多嘅医疗支援，唔太可能咧喺方舱医院治疗。不过如果只系接收轻症嘅患者咧，喺非常时期咧系可行嘅。袁柏良就话啦，方舱医院嘅选址有2个先决条件。第一个条件咧就系合葬嘅大型建筑地面，因为咧呢啲嘅建筑空间咧就会比较阔落，而改建嘅时间咧亦都有较大嘅空间重新规划，可以确保到唔同嘅医疗程序咧分别喺唔同嘅空间进行，同埋咧能够提供缓冲区俾医护人员完成工作之后咧除低佢哋嘅保护衣物，以加强感染控制。不过红馆呢就采用倒三角的建筑设计，实际可以用的空间呢就未必太多了。 咁第二个条件咧就系、是、到底系唔系合适改建咧，系要视乎场地嘅通风、洗手间咧系唔系足够，令到大批患者都可以用到咧，同埋各个可能增加传播风险嘅因素系咪可以有改善嘅方式等等。咁佢就话啦，现阶段咧系难以讲到底边个场地咧系适合或者唔适合嘅。至于咧，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咧就话啦，骏阳村入边咧每个单位咧都太细啦，如果改建成为临时医院咧，患者嘅分布就会比较散，可能会为医护人员嘅工作带嚟不便。佢就话啦，特区政府多次都强调检疫措施咧嘅设施系数量不足，咁如果再用骏阳村嚟改变佢嘅用途咧，就会进一步令到检疫设施供应减少啦。梁志超就认为啦，如果香港需要建立类似方舱医院的临时医院去收这些的患者的话，就反映疫情已经失控了，患者已经分散在社区的各处，所以到时临时医院的选址和民居的距离就不应该成为首要的考虑因素了，因为都散晒了，已经整个社区都是了。最重要就是方便医护的人手调配，他就说所有的学校和体育馆等等都应该成为考虑之列，咁啊当中会展同埋亚洲博览馆咧系比较可取嘅临时医院选址，呢个咧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啊，我都想了解一下，因为呢个名称都几新啦吓，比较少听方舱医院，佢系方系四方嘅方， 四方形嘅方，舱咧就系船舱嘅舱。 哦，即系咁样形式嘅一啲嘅临时医院， 系啦， 即好似有个箱咁样， 系啦， 可能个意思系， 好，唔该晒芭比， 好，唔该晒芭比，咁啊，而家都好多咧，关于就系医疗啊、疫情，甚至乎咧就系财经嘅新闻消息啦。不过咧，揾到一个咧都几特别，彭爷，关于咧就系我哋嘅手提电话或者系我哋嘅科技啦。我哋而家成日都话用4G 啦，系咪？嚟紧系5G 年代啦，都已经嚟咗噶咯， 原来嚟咗啦， 系啦，静静地都已经嚟咗啦。 究竟个情况系点咧？ 冇错。嗱，咁啊，《東方日報》咧就講到啊，香港正式進入咗咧就係5G，即係第五代流動通訊技術嘅年代，可以咧就係將啊4G 嘅速度咧提升十倍。咁啊，尋日咧四間嘅電信商提供咗 5G 嘅月費計劃，上午已經有唔少嘅市民咧去到各個嘅門市嗰度體驗一下啦。咁啊，有人即刻咧就購買 5G 嘅手機同埋轉用 5G 嘅服務添，認為係大勢所趨。咁啊，《東方日報》咧咁啊同科技達人實測嘅 5G 嘅網速，發現係點樣呢？下載一套咧近兩小時嘅影片咧，只系需要17秒嘅时间， 咁快？ 系啊，17秒嘅时间， 17秒 啊，系啊，你冇听错，我冇读错。咁啊，之前咧 4G 就大概系要半小时或者系40分钟嘅。咁啊，系的而且确系快好多啊！吓，好啦，咁啊，虽然目前咧支援嘅手机有限，咁啊，部分地区亦都未有覆盖，咁但系专家就相信，对唔住，相信咧，随住普及程度提升，对香港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咧，有莫大嘅裨益啊！吓，咁啊，香港资讯科技荣誉会长方宝桥咧，佢就话到啦。速度相差唔遠，或者咧就係同啊早上嘅人流有關，因為佢就話到啦，可能有段時間咧，咁啊佢哋亦都做過測試，發現咧同 4G 嘅速度咧相差不遠，咁佢就話到啦，可能咧同就係同早上嘅人流少有關。佢話到啦，喺人口人流密集之處咧，其實咧會見到一個明顯嘅優勢㗎。嗱，最高嘅速度咧，佢話到可以比 4G 快10倍，頭先講過啦。佢及後啊亦都再用咧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寬頻表現測試應用程式。測試 5G 同埋 4G 上載同埋下載嘅速度，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嘅整體表現相差大概咧就係2至2.5倍係不等嘅。咁佢話到啦 ，5G 嘅網絡除咗速度上較 4G 優勝之外啦，同一時間咧最特別就係佢可以連接好多唔同嘅裝置啊。咁啊對香港成為呢個智慧城市咧有好大嘅幫助。例如啲咩智慧裝置咧，嗰啲車聯網啊，或者智能交通系統啊，甚至乎咧可以應用在醫療的機械人等等，所以 5G 都好像可能他所說大勢所趨來的。 作為一個消費者，我當然 最關注那些 plan 不知道貴不貴呢， 對，我都很想知道。 二台通識60秒。 防疫期間，為了協助少數族裔解決資訊不足的問題，香港融樂會製作了4段有關防疫措施的短片，涵盖洗手、戴口罩、处理排水管以及家居隔离等须知事项。所有短片都配备英语、乌尔都语和尼泊尔语版本。 而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亦都准备了家居防疫小锦囊，同步发布十种语言的版本，包括中文、英文、印尼语、印度语、尼泊尔语、他加禄语、泰文、旁遮普语、乌尔都语以及越南语。另外，有特殊需要的学童因为相关的服务中心关闭或者支援服务暂停，没办法好像平常一样接受治疗。有见及此，协康会所研发的流动应用程式足智多谋，可以俾有智能同体能障碍嘅小朋友喺屋企进行简单有趣嘅肢体活动。程式由协康会嘅物理治疗师团队设计，游戏引入各种训练元素，涵盖感官反应、基础认知、社交互动等等范畴。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主任何永雄： 我哋嘅个案咧，对于个疫情咧，都系好多担忧嘅。中大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个调查，但其实咧就喺1100多个受访者里边咧，88% 嘅人咧就会觉得即系好担心佢自己会受感染，98% 咧认为咧呢个即系新型嘅冠状病毒咧系会引致到咧严重嘅症状吓，并且咧就会表示咧就佢会好担忧、好焦虑。有成84% 吓嘅女性家庭照顾者咧，会担心自己和家人感染了冠状病毒，这些都见到是非常普遍。一些有自杀风险的人，他们思想里面所想的东西其实 是有些特点的，如果我们透过这些特点去找得到出来的话，就可能容易一点去提供一些适合的帮助或者辅导给他们。例如说什么东西呢，其实他们心里面会想了一些很生和死之间的决定，在这里挣扎。我们往往见到这班人其实他们不是一下子就决定死的，通常都是经历了一些阶段，挣扎了好一段日子，跟着才慢慢慢慢呢去觉得死亡比生存更加好的样子。所以我们会见到呢，他们大多数都会是在这个挣扎阶段里面呢，会直接或者间接有意或者无意之间呢会流露了一些跟自杀有关的一些心态，又或者呢生存或者死亡之间的矛盾呢可能会流露了出来。即是最常听到就是说自杀咧系一个咧逃避痛苦、终止痛苦嘅一个行径嚟嘅咁，但其实唔单止系咁嘅，有啲人会佢觉得佢自己负累咗其他人啊，所以想用死咧嚟到去减低对人嘅负累，又或者可能觉得自己太错啦，做得太错，用死咧嚟到去惩罚自己。一个人如果佢企图自杀过嘅，或者是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历史的话呢，其实都预表了自杀风险是比较高一些的。如果呢你们身边，即是我们身边人呢是怀疑是有些自杀的意图的话呢，第一样的切记不要做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妄下判断。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容易是妄下判断，就是要去到自杀的地步，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啦，跟着提供很多的方案给他。较好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先去真的用心去最听他讲，关心他为主，尽量去理解和明白沉死背后那种的绝望和痛苦是怎样的。所以如果他自杀倾向是强烈的话，更加要鼓励他去跟社工接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同心抗疫 #hashtag 梗系有华梅姐啦，早晨啊！ 啊，小白， 早晨华梅姐， 黄金一分钟啊， 梗系啦。 我呢就想同呢阿朱海婷讲啊，头先听到佢讲教我哋呢又买啲咩嘢食要注意啊，我就想讲如果你去买嘢食呢，通常去超市，喺超市都要注意啊，嗰啲手推车呢、那个手柄或者个篮呢记得要消毒咗先好拎啊，搵个消毒纸湿纸巾抹下佢先好，知道吗？ 知道。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逆境去超市，车仔手柄要注意。 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大骤雨同雷暴。 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位呢度。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油荔村。另外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屯门公路小榄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三年借我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生命 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麵包味我闻到啊！ 咁你闻到咩味啊？ 闻到啲银纸味。 哎呀，仲好喎、啊！食个靓早餐都系要用钱买嘛。 系啊系啊，咁啊啲钱银纸系有阵味嘅，有啲贬义就系嗰只味啦。但系咁你又咁中意 新银纸嗰只味都 OK 啊？咁啊，究竟啲银纸今日究竟流去边一边咧？又或者可以点样去考虑运用咧？咁都要听住阿 O 嘅。这个分享啊，因为佢有好多呢啲财金达人呢会同佢呢有好多分析，又正话呢又接埋听众嘅电话。 係呀係呀。 咁亦都可以呢帮听众朋友呢去了解一下佢哋关心嘅股隻呢嗰啲、股份嘅股价嘅动向会係点样啊，可以点样有啲考虑嘅资讯呢去参考一下嘅。咁而家可以听一下㗎喇噃，小白。 财子 ,O,O,O,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 Kelvin 啊，咁啊睇翻市况咧，真系越嚟越差吓。咁啊，当然琴日有啲汇控嘅事件啦，令到港股咧再跌一跌啦。咁但系环球嘅股市咧，隔晚都要跌啊吓。咁啊都有下挫嘅情况。咁今日港股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系咁，今日我哋预计都会继续系弱啲咧，因为你见到琴日嚟讲，就见到个汇控都对个大市都有所拖累啦。咁今日嚟讲，咁亦都见到隔夜个美股又跌接近，即係导致嗰边又跌接近1000点。咁所以你话如果嚟讲，今日嚟讲，我哋觉得都应该会继续弱落去㗎啦。即係尤其是你话个大市，即係由之前咁譬如由21000几咁升到上23000几咁样啦。咁而家其实我哋觉得暂时嚟讲，你话即係受个疫情影响，或者你话纯粹系个市场气氛，咁我哋觉得你话升咗咁多都可能会回先嘅。咁即係你话寻日开始回，咁跟住所以今日嚟讲，我哋今日都系觉得应该都系 回得比較大的機會都是仲係比較大的，尤其是話匯控個嗰邊，即係你話一隻咁權重嘅重磅股，咁跟住佢就基本上又唔派息又息，咁所以我哋覺得佢個股價都應該即係尋日都見到跌穿咗$40啦，即係咁，所以我哋覺得今日嚟講都會嘅弱勢，呢個亦都會即係繼續拖佢大市，咁亦都見到近排油價亦都係繼續比較弱，即係你話美國嗰邊或者個疫情都相對嚟講都係始終都係繼續受，即係歐美嗰邊個疫情都未真係話受控制，咁所以呢個對於個市場個氣氛都係會繼續影響嘅，所以我哋覺得應該都即係會繼續即係向翻下先嘅。 踏入四月份啦，咁啊呢个环节又多咗，有啲散股民啊或者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嚟问下股票啦。咁啊，李生今日就问只咧7500啊反向 ETF 嘅，咁啊玩反向啊吓，咁呢只股份你点去分析咧？即系昨晚啊有得升嘅呢一只股份吓。 7500就基本上係隻反向嘅恆指嘅 ETF 啦，即係頭先都提過，就係話今日嚟講都應該個大市都會嘅偏弱嘅，咁所以就應該今日嚟講隻7500都可能係應該係會繼續升嘅，咁但係呢個就基本上跟翻大市行啦，咁我哋就覺得。如果你睇翻近期嚟講，咁其實你話見到21500點到，其實之前就即係恆指都有個雙底嘅。咁睇下今日視乎係跌幾多。咁如果你話真係跌到，譬如我哋覺得，如果你話恆指真係去到22000點水平對應咧，咁我哋覺得就暫時嚟講就可能都要食一食護線嘅啦。咁因為我哋覺得你話即係21500點嗰度左右附近，我哋覺得個支持都會係比較大，尤其是即係我頭先提過，雖然個暫時嚟講個市係情況比較弱，但係我哋覺得你話個估值始終都係比較平嘅啦，咁所以你話再大啲空間，我哋覺得即係話跌穿之前呢啲空間，咁我哋覺得機會亦都暫時唔係大嘅，咁所以我哋或者都係話，如果即係7500，如果你話對應個恆指，我哋覺得去到22000左右，我哋就覺得係應該要走一走先嘅。 有得食糊就好食糊啦，因为近排市况都相当之波动啊，而且呢令到嗰啲传统分析啊以至呢一啲预测能力呢都减弱咗好多。咁啊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阿涉啊，我最近呢有铺人啊。 咩人啊？ 係 polling 嘅人啊。 哦，原来係投票人。咁就要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揀啦。由4月6号开始，四大音乐节目分别有骚动音乐、轻弹浅唱不夜天、恬淡情怀，仲有音乐情人。同你玩游戏感受做选民嘅意义。每日精选两首心水歌曲，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后中票数最多歌曲嘅听众更加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每个节目和你投足一星期，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骂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啊！第一个星期同你投嘅系下昼3点到5点，骚动音乐，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号截止噶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卡通电影《魔法精灵》第二集的电影原声大碟已经出版了，里面呢就是负责做 executive producer 的，就是当中有份声演的 Justin Timberlake， 加上 Caesar 的新歌 The Other Side。上升到亚军宝座啊吓 ，Caesar 加埋 Justin Timberlake 好爽朗嘅新歌啊 ，The Other Sid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听完外语歌推介咧，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咧就有阿小白，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咁啊，另外咧都需要听众朋友嘅加入嘅。 梗系啦。 咁我哋有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知道咧就啲日期咧。听众咧已经系占据晒啦，咁、但系咧下个星期咧又有呢个复活节嘅假期嚟紧啦，咁下个礼拜咧由打从礼拜二开始咧都有啲良辰吉日咧可以让听众咧就去mark 翻自己啱使嘅嗰一日嚟做点唱嘅，咁啊依家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 1872388咧，就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睇下可唔可以咧帮到你做点唱，咁呢轮咧我哋啲点唱咧各大节目。都会咧，让呢个机会咧，亦都系等啲听众朋友咧，去表达一下啦，大家对于咧前线医护人员嘅关心啦，同埋咧希望为佢哋打气啦，送上支持嘅。咁如果你咧都系有呢一方面嘅心意想表达埋咧，都系无人欢迎啊！ 打电话上嚟1872388啦吓。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阿 O 揾嚟咧，冯海琪 Cherry，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Cherry， 咁啊，不如今日咧讲下你嘅网购生意先啦。其实我就知道咧，你嘅网店咧已经开咗咧，踏入第三年啦，咁啊有好多嘢卖嘅，咁啊都系 focus 喺女士嗰度啦，咁啊譬如有泳衣啦，有啲 sporty 嘅衫啦，即系做运动嘅时候着噶啦，咁啊仲有啲咩卖咧？系咪仲有啲饰物咁样噶？我想问。 其实我而家做嘅所有嘢都系围绕情侣档、夫妻档，咁我嘅网店系啊。 因为已经即系叫做已经成为咗人妻啦，咁样，所以就即系幸福爆表，所以咧依家都要情侣 feel 啲啦，哇，或者咧孖公仔上场啦，咁样系嘛？ 系，其实一路都系嘅，由个网店开初啦，咁就主要卖泰国泳衣啦，跟住有我自己嘅品牌嘅运动衫，同埋有迪神自己品牌嘅 T 恤咯。 回想翻咧，将条时间线推翻前啲先。一开始咧搞网店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嘅难度咧？ 咁其实一开始都真系有少少无从入手噶，即系觉得咁即系点样由零开始过一下系最高难度嘅。咁开初其实咧都有试过去卖。即係去入貨啦，入一啲成衣咁樣嘅，跟住但係咧成衣係完全毫無無人問津，冇人問過即係想買我鋪出嚟嘅成衣啦。跟住後來就又諗下，跟住即係我都中意泰國文化啦，又學緊泰文啦，跟住就諗下不如入泰國泳衣都好喎、咁但係。即係我哋往往做嘢都成日會自己同自己 say no 噶嘛，即係會覺得真係唔好啦，泳衣你即係係咪都係要試上身先知噶嘛？咁我開網店賣泳衣，咪好似即係再令少啲人去買咯。跟住但係諗下諗下都唔緊要，膽粗粗試下先。跟住點知咧一試泳衣咧就 OK 咯，就開始有人去問咯。咁就係、是。咁样开始咯， 每门生意咧都会有一个过渡期嘅，一开始可能话大爆发啦，跟住但系随之而来，你知啦，网络嘅嘢，喂，我见到 Cherry OK， 等我又照喺泰国或者唔知泰国，我喺马来西亚都入啲泳衣翻嚟卖先，咁啊多佢一门咁样，网络上边除咗你自己真系有自己嘅 brand。其他如果你系叫做买翻嚟嘅一啲 product 咧，好多嘢都可以有一个。抄袭性啦，或者跟风啦，咁样。咁面对呢一啲嘅时候，究竟应该点样去做呢？ 咁其实即系都系有遇过呢啲问题啦，因为始终系入货咧，就有机会其他地方都其他网店都有得卖咁样。咁所以就开始做自己嘅自家品牌咯。咁其实做自家品牌嘅产品咧，那个成本都高噶，即系一定比入货嗰个成本高嘅。咁但系觉得因为自家品牌，即系我嘅运动衫都系独一无二咁样，咁呢个钱系值得嘅。咁我成日都觉得，即系有时会好多人谂啦，开网店好简单嘅啫，你净系有个平台，跟住开个account， 跟住铺啲嘢上去就得啦，无本生利啊咁样。咁其实唔系咯，我觉得开网店咧系。更加要花更多嘅時間同埋心機同埋投資都係要嘅咯，咁未必一定係好似傳統開門市咁樣，你話要好多入好多貨啊，然後即係個投資未必係喺入貨嗰度，或者佢係個投資係譬如我哋做自家品牌嘅產品啦，個成本啦，又或者個成本花喺marketing 上面啦，即係。 即系千祈唔好觉得系，咦，我唔使钱，我开个网店，跟住摆喺度，跟住之后咧就会有好多生意上搵上门啊，咁样就。即 係 唔好有呢個心態咯。 喂，不過咧 ，Cherry 啊，頭先講到咧話已經做咗啲promotion 啦，或者有啲叫做 marketing 嘅面向啦。除此以外咧，我想問多啲啊，譬如做自己品牌咧，有陣時你都要同啲廠去合作噶嘛。咁咧嗰啲工廠咧，第一你要落一個批量啦。咁、那個批量咧，驚唔驚雜貨啦？呢、這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你知有陣時做一啲款式或者潮流嘅衫啦，咁樣咁佢即係嗰一季可能興湖水藍色嘅咁。你而家大批量咁做啦，但系下一季可能三个月过去了，兴绿色咁样，咁你剩翻落嚟湖水蓝嘅衫又应该点样咧？点去控制你入翻嚟嘅件数，以至制作嘅叫做件数系咪紧要嘅咧？你觉得？ 咁其实做即系自己去做货咧，都系你量越大，每一件个成本就越平就紧噶啦。咁但系我哋自己都会有因为有个网站啦，系我自己写噶啦。咁即系都有啲数据噶。咁你大概知道你嘅客量，咁你就唔好做太多咯。咁我情愿去做适量件数单价贵啲，我都情愿做少量啲，就系唔想杂货咯。因为杂货其实。即系都系成本，你件数每一件平啲，但系你个杂货啲货摆喺边度咧？咁连呢个地方都系一个成本，所以我哋都系偏向做少量啲啦。同埋我哋个质素咧，我哋做自家品牌嗰啲产品质素系高啲嘅，咁所以咧个厂家都系欢迎系少量，即系唔会话一定要一万件咁样，即系唔需要咯。 同 Cherry 倾偈咧，都 feel 到你哇好实战嘅，因为过去嘅两三年咧累积咗好多做网店嘅经验啦。咁啊，有啲乜嘢经验可以同收音机旁边一啲年轻人去分享翻咧？即系当自己真系要开网店啦，啊，有啲乜嘢系需要注意嘅咧？ 做网店咧。有好真係好容易開始嘅咁但我會覺得我會主張除咗即係好坊間好流行嘅社交平台之外呢都會做網站囉咁我就自己寫咗個網站啦咁由零開始做好個網站就係我全部我自己做咁Dixon呢就負責去睇返即係夠唔夠靚啊容唔容易睇到啲產品啊各方面嘅咁我覺得啲年青人去試創業嗰時都不妨整埋個網站咁喺個整網站嘅過程呢係佢係簡單但係好多瑣碎嘢要做囉。 譬如呢有啲咩瑣碎嘢要做呢即係大家覺得喂寫網頁咋嘛我哋讀書都試過寫啦我哋交功課咁樣。咁但係其實實際就唔係咁簡單嘅。第一你要開通個網上支付啦你人哋想買嘢你買唔買得到啦咁買到又幾時寄到俾人哋啦跟住個收費個支付系統又點樣去 set up 啦跟住你嘅客戶服務譬如人哋問問題喂呢件衫有冇大碼啊咁原來大碼已經斷咗貨喇喎咁樣咁你咪要即刻覆人哋囉。如果唔係就喺呢啲唔係秒回底下呢或者冇裝一啲自動程式去回答呢嗰啲客戶嘅需求呢咁即係網頁或者網站呢就或者網店啦好快就會關門大吉㗎喇。 係啊你遲咗覆爭少少人哋個店賣同樣嘅嘢去人哋搭咗咁可能個客就會喺嗰邊買咗㗎喇。咁同埋整網站嗰個瑣碎嘅嘢在於真係你要好諗得好透徹即係譬如同一件產品佢要出現喺邊一個喺個菜單入面嘅邊一欄。咁呢啲都係要諗㗎囉唔係隨意就咁擺晒上去全部都 public 㗎啦全部都睇到㗎啦咁樣就 work 啦咁樣其實唔係囉同埋嗰個網頁設計啦即係嗰個其實五花八門好多網店但係我自己覺得呢都係嗰個影相嗰個圖片嘅質素好重要囉因為個個都賣差唔多嘅產品跟住佢你仲要得網店你冇門市冇實體店咁人哋都睇唔到件貨，咁如果你連張相都求求其，咁你嘅業績都係會求求其咯。 有啲乜嘢創業嘅成功之道可以同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分享翻呢？ 最緊要就係踏出嗰一步，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做嘢都會有可能有好多 idea， 覺得咁樣幾好，咁樣幾好，跟住就轉頭咧就俾一個拒絕嘅理由自己啊。咁最緊要咧就係踏出呢個開始嘅第一步。咁樣樣嘢。 啱啱開始都好難，但係咧慢慢 run 順咗咧，就會發覺咦原來都 OK 嘅喎，同埋我覺得而家咧我哋已經冇分年紀啦，已經唔係年青人定係中年定係再 老年咁樣啦， 係啦、嗯。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創業，然後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呢、這個成功嘅機會，同埋就算失敗咗再嚟過都係仲可以好多時間好多機會嘅，咁所以就嘗試啦，踏出第一步啦。 嗯，咁啊，系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听到咧 ，Cherry 嘅鼓励啦。咁啊，踏出第一步咧，系最紧要嘅、嗯，有勇气咧，有资金啦，仲要咧有方法啦吓。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你啊，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啊 ，thank you， 拜拜。 注定有憾事，对不过没有意思，当试着叫自己不要失控大叫时，我也怪我过分睿智，就算初恋忽意背叛我都可以跨过这一次被骗，或许我名副不竟，我得都经过这一个出轨，朋友都说我识破，大概没有做错，但我都心知，大家都怪我。爱最重要合适。只怕遇到骗子，当我被欺要多几次，多到习惯时，我会当作我没在意。就算初恋不易背叛，我都可以跨过再一次被骗。 创业都有他们自己的心得的，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法，不知道这个方法合不合你呢？首先呢，就有冯凯琪都是唱歌的一位朋友，一千次过后。好了，要留意一下今天夜晚到底港台电视31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呢？我们又一起听听 晨光追踪31。 九点半前咧，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咧，当然有咧追踪31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罗启新啦。Cousin 早晨， 喂，早晨，早晨。 好啦，咁啊有啲咩好介绍啊？今晚港台电视31星期四晚。 今晚咧，当然咧8点我睇下议事论事啦。咁啊睇下呢个议会啊呢次，即系其实咧、议会平时咧就系一个点解佢哋要唔开会咧？因为嗰个系一个喷口水嘅地方嚟噶嘛， 哦，啊，佢哋应该要隔开啲坐咯， 系啊，所以可能要大家喂咁隔开啲坐咧，个问题嚟咯，分分钟隔下隔下咧，一阵间又话诶规程问题。唔够人数，点人数咁样系嘛？ 又或者咧，我喺度谂咧，如果再有议员发难咧，嗰阵时叫啲立法会里边啲保安咧，系而家捉住佢拉佢出去嘅时候，仲会唔会咁埋身咧？ 哦，可能要问呢、這、一个渔护署咧，借嗰啲啊捉狗嗰啲咧。 哇，咁又唔好形容到咁样。 咪有碌棍嘅，保持距离。 呢啲啊，我哋自己吓喺度幻想嘅啫吓。 系、因为我走去睇一个咧，咁诶关于呢个丧尸片咧、 都系咁样嘅。 佢好笑就系咧，有其中一个中咗招嘛，咁另外一个咧就冇中招，但系咧。原来嗰阵时咧，呢、這个南韩嗰啲刑法咧，就两个人咧要有一条木咧。是大家一人一个圈锁住个颈的。 唉，咁呢个是电影的桥段啊。好啦，仲有咩电视的节目可选择？ 是啦，咁跟住呢就去到呢个日常8:30啦。咁各行各业的收入呢都受影响啦。社企都有问题喎、啊。 是 呢、這个服务学界的社企呢阴功啦。可能啲补习社啊。 而 家又大家就唔出去补习啦。咁佢哋嘅收入又点算呢？咁今晚呢都会系关心一下嘅。 好嘅，咁留意住除咗呢个日常8:30呢， 是 系啦，咁啊，周游列车啦，阿 Philip 咧就会带大家去周围玩噶。咁、今次咧就去到边度咧？啊，咁就去到呢、這、一个诶，呢、這个周游列车咧系去到第三个系列噶啦。咁去到巴西嘅火车嗰度啊， 系。 咁咧就去到呢、這、一个萨尔瓦多咧，咁有一座，咁萨尔瓦多咧、原来已经拥有300多座嘅教堂。 系。 咁佢咧其中一个好著名嘅咧叫。邦芬主教座堂啊，咁嗰啲朝圣者咧比较特别噶，咁有啲咧就会揸住个新车去咧，祈求祝福，吓、唔知系咪咧祈求啊唔好俾人撞啊，或者系感恩吓，咁另外有啲人咧就可能咧即系即系祈咗土之后咧、有啲神迹发生佢身上啊，咁佢咧就都兴还神噶、哦。 吓、 啊，咁佢哋还神系点样嘅咧？啊，就会咧用呢个丝带咧绑住啲塑胶嘅手手脚脚咧，喺嗰啲咁样嘅围栏嗰度咧，去到还神咯、 塑胶嘅手手脚脚，即系公仔嗰啲啊？ 系啊，系咪有啲恐怖啊？ 咦，系、啊，仲有啲灵异啊，咁 有啲诡异啊呢样嘢。 咁、啊、想知详情啊，当然系睇下港台电视31今晚嘅电视选择啦吓。 冇、错啦。 时间差唔多，因为啊好赶啦而家。 好， 咁啊同阿罗启新咧倾到呢一度先啦，多谢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宣布，卡拉 OK、麻雀馆同夜总会停业14日，美容院等3种场所要加强防疫。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陳偉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就規例生效之後未能夠即時向公眾解釋和公布指示所引起的混亂致歉，他希望公眾諒解新型肺炎疫情轉變得很快很急，政府需要短時間內採取果斷措施阻止病毒在社會傳播，政府會檢視信息發布上可不可以改善。對於有美容院職員確診，點解唔將美容院等都暫停營業？陳偉基話：如有需要，可以進一步規管，當局要視乎疫情發展，亦都要作平衡。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批評，政府昨日公布的進一步規管措施信息混亂，令到美容業界措手不及，一度以為需要停業，要即時要求顧客離開，取消客人預約等，情況一片混亂。葉世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強調，業界願意配合，但是政府需要與業界溝通。他說，美容業界自農曆新年之後，已經自發加強防疫措施，因此今次政府要求業界加強防疫，對業界影響不大。他又說，昨天有美容業職員確診是一個警號，業界會全程戴口罩，顧客如果並非做面部的療程都需要戴口罩。日本過去一日新增265人感染新型肺炎，創單日新高，亦都是連續第二日新增超過200人確診，再多3人死亡，本土累計超過2400人感染，69人死亡。東京昨日新確診66宗病例，當地公立學校延長停課至到5月6日，首都圈4個都縣的知事和多名市長發表緊急聲明，說疫情在大城市顯著蔓延，呼籲所有人如非必要不要到人群聚集的地方，以及避免夜晚外出，擔心病毒透過沒有症狀或者是症狀輕微的人傳播，有關注年輕人感染之後傳染給其他年齡層的人。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深切關注新型肺炎疫情近期迅速蔓延以及在全球擴散的情況，形容新增確診病例在過去5個星期以近乎指數式增長，死亡病例過去1個星期增加1倍以上，未來幾日全球累計將會有100萬人確診，5萬人死亡。 谭德赛又话，世卫、世界银行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手呼吁国际社会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以协助呢啲国家应对疫情带嚟嘅社会同经济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大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89点，跌292点，总成交金额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45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1.4跌3蚊，汇丰控股38.2跌1.8，中国平安74蚊跌1.3，建设银行6.15跌4仙，中国海洋石油7.81跌2.2，友邦保险68.05跌1.65，中国移动56.25跌8.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45，瑞士法郎0.968，澳元0.609，加元1.418，新西蘭元0.593，人民幣7.123，英磅對美元1.239，歐元對美元1.095。日經平均指數報17808点，跌256点，港金現價報14670蚊，跌5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85.62美元，賣出1586.3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车多。咁另外啦，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啦，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小榄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遇到任何困难，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们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甜，卸下无助的 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Beautiful Sunday 抗疫小锦囊，各位在香港的印尼朋友请留意。 Tetap di rumah saat libur bila memungkinkan. Kalau butuh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undang-undang baru yang melarang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di ruang publik. Kalau ada yang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pada masa berlakunya undang-undang, akan didenda $2,000 atau dikenakan hukuman setinggi-tingginya denda $25,000 dan tahanan penjara 6 bulan. 咁多位在港嘅印尼朋友，记住啦！想收听更多有关印尼嘅资讯，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 格先生， 格 Barbie， Beautiful Sunday。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是、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九点搭八个字啦，继续晨光第一线。我哋最后咧，余下呢二十分钟咧，就同听众朋友咧，就一齐咧，听下主持嘅分享，有啲咩享乐嘅事情啦，亦都可以喺稍后咧，又听下听众嘅电话做点唱嘅。先嚟咧，我哋电话旁边封烟主持就系朱海婷， 系啊，继续有我封烟啊， 系啦，咁啊，直播室就有小白同我鹏仔喺度。 Hello， 今日有啲乜嘢？诶，寻日嘅功课做成点啊？ 汇报先，咁啊，其实咧，的确咧，除咗呢、這个即系咖啡奶泡咧，咁做咗成功之外咧，我真系试咗其余嘅两款啊，包括咧就系、是、用呢一个一啲你头先讲即溶饮品，我哋喺茶餐厅成日嗌到嗰几杯咧，系啦系啦，嗰啲 friend 啦吓，就系、是、你头先讲个名啦。咁另外咧，亦都试埋咧一个绿茶嘅即冲嘅奶啊，用绿茶即冲落去打泡咧，我想讲我两个嘅实验都系唔系太成功啊。 哎呀， 系啊，我发觉个打泡嘅效果咧就真系冇呢个咖啡粉咧系咁好喎、 啊。點解咧？嗬， 係啊，嗱，我會再研究噶啦。我都同其他嘅一啲呢排呢一個嘅咖啡狂熱嘅媽咪研究緊。咁我今日會再用咧、哦，另外一個就先用呢一個嘅糖同埋水打咗個泡之後，再加入綠茶粉嘅方法咧，就試下我杯抹茶嘅嘅咖啡泡得唔得啦？ 咁、你試嘅時候係兩樣嘢，即係綠茶啦，同嗰種另外沖劑 分開嘅，分開嘅。 嗰、那個。失敗的情況是相近的， 我發覺它起不到泡，不是很起到、即我同樣是加那個粉，即是那個即沖粉、加這個糖和這個水一比一比一的比例、我就不是太成功了，昨天這兩樣東西都、我今天會繼續反覆實驗的。 好啊，做了科學家 但我發現呢其實你說這陣子真的叫 stay home 留在家裡，很多人有個很大問題就是弊了，越 stay 越 fat、因为咧，嗱、你知个个啊妈咪啦，或者好多朋友呢排咧都系即系大厨上身啊嘛，系咪？大家都好有心机研究啲嘢食啊 ，fat 啊，肥啊， 我听到 fat 啊。 咁啊 ，fat 完就梗係 sad 噶啦， 系哦，原來係 fat， 系啦，越 stay 越 fat 就越肥啊嚇，越留屋企越肥，好擔心，因為你可能不斷食零食啦，或者屋企煮好嘢啦， 太叻啦， 嗌啲好嘢啦， 屋企個大廚嘅手藝越嚟越好啊， 淨係飲 Honey 嗰啲400次都得啦， 哇，食到肥曬。 今朝我又整咗個新款嘅早餐，下次再講下。好啦，咁我就覺得唔可以要 fat 啦，我改一個字母啊，我要越 stay 越 fit 啊 ，fit 啊。 啱啱 聽，所以咧，其實 有冇計啊？ 嚇， 有冇計先？ 有啊，嗱，因為咧近期好多朋友咧，尤其是啲去開做 gym 嘅一大嗌救命，啊冇得去啊，冇得舉機啊，真係好痛苦啊！咁我已經見到好多朋友啲 gym 友咧，自己拍片喺度做喺屋企，佢點樣繼續 keep fit 嗰啲，即係好型嘅片都好多啦。咁近期咧，我就開始咗呢個運動啦。呢、這個運動唔係最新嘅呢個方法嚟噶啦，就係、是、叫 Tabata 嘅即係瘦身法啦。 嗯， Tabata T A B A T A 講下先。 系啦，可能咧，阿小白有机会听过。咁咧，因为其实呢个运动咧就系由日本人去发明嘅。咁即系由日本嘅一个佢之前咧系训练国家代表队嘅，即系一啲顶尖嘅 教练 啦吓，就爱嚟训练日本运动员嘅。但系其后咧，而家咧都即系变得普遍啦。所以 Tabata 咧就嚟自呢个博士嘅名嘅。咁其实好简单个原理咧，就系话都系属于短时间之内一个咧高度嘅间歇性嘅训练嘅。咁即系咧好简单，即系嗱我自己。初諗得唔得咧？由高度間歇性，有啲人咧同用佢嚟同另外一種即係高度訓練肌肉嘅 HIIT 嘅方法咧，更加比較添。不過咧，其實佢就唔完全一樣嘅嚇。咁咧，但係我覺得個模式幾得意，就係、是、連續做二十秒。同一個嘅動作，跟住咧就休息十秒，咁咧就係八個循環啊，總共四分鐘。初初你諗即係開始四分鐘高效能都唔係太辛苦啫，其實又真係唔係太辛苦喎。可能我暫時都覺得個體能都 OK 嘅嚇。咁其實佢每一個嘅動作咧都係做到好深嘅。嗱，譬如咧我會覺得嗱，你聽我講幾個動作，彭姐你聽，你覺得辛唔辛苦啦？ 我睇下想唔想像到係咩動作先。 吓，同埋好正，就系有阵时上网你搵呢个运动嘅片咧，呢个 point 一讲一定 OK 嘅。点 样啊？ 就系好多时都系几个肌肉型嘅男教练咧。嗱，咁佢四组运动啊嘛， 唔系鲜肉喎，系肌肉喎。 鲜肉又有，中肉、老肉都有。 老肉都有啊？ 唔系，靓女都有喎，我喺网上面见到。 都有，啲好 fit 嘅女士们亦都有。咁佢通常好得意，咁佢四组嘅运动咧，佢就会系四个阿 Sir 咁样咧。咁跟住咧，好啦，廿秒就。彭仔大咁啊，好啦，跟住咧下一个廿秒咧，咁啊转一个圈，即系其实四个人围咗个圈，就到O行出嚟。 哦，中间 小白 系企中间， 系啊，其实几型嘅呢件事咧。嗱，好简单，譬如 一 组嘅 咁样， 系啊，好型嘅，有晒音乐，同埋好正就系佢永远咧同你做呢个运动咧，佢都有埋个秒表同你 count down， 廿秒嘅动作，仲有十秒咋，咁跟住又休息。其实我觉得个。成個感覺係唔錯啦，譬如第一個有掌上壓啦，嗱、那個次序唔一定一樣嘅，總之係呢一類型係大動作，但係係強效型嘅、掌上壓啦、開合跳，即係我哋講啲 jumping jacks 啦，係咪？小朋友都成日玩嘅啦。嗱、手碰膝蓋，即係其實我哋提腿跑，不過你要咧係高到你嘅手個手踭要掂到個膝頭哥嘅，唔係太辛苦啫。跟住原地跑嘅，即係提高腿又有啦。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咧登山嘅進階嘅登山式嘅。其實就係趴咗喺度，好似掌上壓咁樣嘅樣。不過你只腳咧就係提高到去你個膊頭嘅位置咯，即係向前啊！ 只腳向前， 即係你趴喺度啦，掌上壓撐住嘅動作啦。你只腳咪好似繼續係趴喺度嘅動作，但係好似係跑緊咁咯。咁你只腳咪會去褪前到去你對膊頭嘅位置咯。 即係將只腳咧係摺喺個心口嗰個位，摺到去前啲咁樣。 係啦，其實都好似爬山咁，爬山式嘅跑步咯。我哋見到 提腿咯， 都好辛苦。 你係趴喺度 嘅提 腿 咯。係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跳弓字步喎。不過你即係一跳咁，你一隻膝頭哥跪低，另外一隻腳就向後撐咁樣咧。但你要踎到係即係好入嘅，好 deep 嘅，落到好低嘅。因為其實聽我去呢幾樣嘅運動都。唔係太難，我亦都親身試咗成兩個禮拜，咁我覺得 OK 喎，女士們嘅接受程度，咁都好多俾你揀嘅。嗱，好多時氹下你，哈哈，開始不如試個四分鐘，咁你覺得喂四分鐘冇理由唔得啫，係咪？好啦，咁跟住另外咧就你就會有啲係十五分鐘啦，半個鐘啦，一個鐘啦，咁我覺得就唔 你有試過做幾耐啊？ 我有試過，其實係三十分鐘，當咗自己係一個 warm up。再加埋之後，我就加其他運動咯。譬如，我好想收個肚嘅，我想收個 abs 嘅，或者我再加啲可能跳舞，但係可能係 Samba 咁樣嘅感覺。即係我覺得係自己自制一組運動嘅一個開始咯。因為呢個係高效能，同埋係即係有少少燒脂嘅效果嘛，可以即係燃燒卡路里嘛。 但我聽落咧，阿 Heidi 啊，我聽落咧，因為嗰個動作咧，佢要係喺二十秒內完成咧。你又講話佢係好深度嘅， 係啊， 佢個嗰、那個動作咧，可能係比較大一啲嘅，又高運動量一啲嘅。咁喺短短二十秒裏面要完成咧，咁其實佢之前嗰個嘅熱身係咪應該要做得好好咧？ 你都要自己 warm up 下先嘅，要有足夠嘅熱身。但係頭先講咧，就唔係話二十秒做曬以上講嘅所有活動喎。 我知啊，即係佢一組啊嘛，佢做一組，譬如掌上壓做一組，做二十秒啊嘛。 係啦，冇錯冇錯。咁你二十秒之內就睇下你做得幾多下啦。基本上咧，嗱，我講真，我真係唔係一個運動型嘅人啦，雖然有意行下山啊嗰啲咁啦。咁但係你話我係做少少拉筋啊，即係做少少好基本嘅熱身。咁我自己屋企對住電視做咧，都感覺係非常之有效果嘅，因为当你做完嗰个运动，你瞓喺个床夜晚瞓，你觉得咧，起码嗱，我最简单，我觉得个腹部啊，个肚系掹住掹住，有 feel 喎、 哦。咁即系真系运动咗啦，嗰度啲肌肉。 咁、啊、其实初学者，我相信一个礼拜两次啊，就都够噶啦。啊，咁啊，当然啦，啊。托巴特教授就话：如果你能够持续六星期嘅呢，呢个减肥瘦身嘅效果系会明显嘅呢，咁样咯。 六星期，我哋大把时间啦。 系系嗱，同埋提大家，千祈唔好谂住咧，我胸肚咧做呢一个嘅劲嘅运动就最好啦。因为其实反而如果你胸肚咧，你有机会拉伸翻你啲肌肉噶，或者会头晕噶。所以通常你喺食嘢之前一个钟，或者你食嘢即系消化之后一个钟咧，就系会比较适合咯。 哦，原来系咁。 我嘅个人嘅嘅 package 就系、是。做半個鐘嘅塔巴塔，跟住加少少腹部啦，嗱，例如企喺度嘅 kickboxing 啊，嗰啲動作盡量希望收腹嘅，咁就再加少少跳舞咯。咁我覺得哇，好治愈啊！其實，我同個女一齊做嘅，咁我先生都喺隔離啦，我久不久逼佢，喂，快啲咁樣啦嚇，咁都個零禮拜啦，第二個禮拜啦。 又唔好話慘，一齊 fit， 可能佢唔想做咧。 佢嘅身份喺隔離就，仲有十秒就 Hedy， 加油我 做啦啦隊啊， 啦啦隊。 但系我唔得噶，一齐做啊！ 但系而家好兴咧，就大家朋友咧都会将自己嗰啲咧做运动前、运动后咧，即系 before and after 嗰啲相咧影低噶嘛？你有冇啊？ 冇俾压力，我努力紧噶啦，有成果我就 po， 冇成果就收埋。 你可以唔使 po 你自己，你 po 女先啊嘛。 咁我又冇咁，我又冇谂住咁，我只系话。你可以影定先，真係有成果你咪先登出嚟咯。 我會啊，我會，但我女好笑，咁我話：媽咪好想要個 mermaid line 啊，同佢講我需要人魚線啊，想要 V line。跟住佢第一句就話：媽咪，你想畫條，你想要條 line， 我同你畫噶咁。 好啊好啊，买个鱼尾俾你套入去 啦。有咩事画两条俾大家睇。 好，咁今日呢一个就几好啊，呢个享乐咧都系从健康着想啊，从健康出发咁啊，大家。 系啊，我哋要越 stay 越 fit 啊，记住 啊。要啊。 咁啊要 fit 嘅话咧，其实好多即系网上咧，你随时打啲关键字咧，都揾到咧类近嘅一啲嘅教学短片嘅，咁啊睇下揾啲啱自己体能嚟到去做运动啦。 系。 好多谢啊朱海婷啊，咁啊。要留待下个礼拜三先再同你通话。 系啊，我继续要试多啲嘢，揾多啲好料同大家分享啊。 O K， 拜 拜。 拜拜。 我哋系有口齿人嚟噶。 系啊，呢一首歌寻日应承咗个听众 Connie 咧，系啦，咁啊播翻俾你听 Maroon 5嘅作品啊 ，Memories。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And my heart feel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a,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 Morning Call， 系小白今朝早同我哋通电话，诶，讲呢个点唱嘅边位咧？ 系 KK 啊，早晨啊 ，KK， 早晨 KK。 三位主持， 系而家直播室两 位， 系我哋都唔多太多人聚埋啊，我哋都有限聚令啊呢度。 系啊，你话三位都要即刻澄清啊。 系有小白同埋有我彭仔响说，啊，我以为 K K 系男仔嚟嘅添 ，K K 系女仔嚟， 系啊，女仔 噶嘛， 系嘅，啱嘅。你啊，系咪有啲点唱好似都系同医护人员有关，系咪啊？ 系啊， 请讲啊。 咁希望全世界啲醫護人員都健康啦，同埋抗疫成功啦。 嗯，有冇啲咩？有冇啲特別深嘅體會啊？最近你自己， 嗯， 成日都喺屋企唔出得街咯。 嗯，好悶啊嘛。 系啊， 闷系一件事啦，可能对于嗰个疫情嘅发展，未系好掌握到究竟点样咧，都系一个忧虑啊，嗬。 系啊，系啊。 嗯嗯， 你即系惊咯，都好似香港都越嚟越犀利咁样。 全个世界都咁 啊，唔系净系香港啊呢、這个问题。诶、 阿 K K 啊，有冇话即系同啲医护人员咧有啲接触啊？喺呢段期间啊，期间啊。即系了解到佢哋嘅工作辛苦。 做物理治疗啦，但系而家都变咗系半个月一次咯。 系，咁有冇话见到面嘅时候都真系唔好吝啬你嘅说话啦，要真系亲口向佢哋去表达你嘅支持啊，帮佢哋打气啊，关心啊咁。 系啊，系啊，系啊。 有讲啲乜嘢冇啊？你哋？ 冇啊，通常佢都系问你有冇进展啊嗰啲咯，即系有冇痛啊，仲有冇同我好唔好啲啊咁样咯。 咁亦都你会向佢哋问候啲咩咧？ 因为佢哋都唔系前线嘅，咁佢哋都系只系个治疗嗰度，即系。 但系都需要出入呢啲嘅医疗场所，系咪？ 系啊系啊， 咁所以都要小心嘅，都系出入嗬。 系啊，不过即系希望即系即系嗰啲入去医护个，即系入去做睇医生又好，就同埋即系陪人都好咯。嗰次我即系搭 lift， 因为我系坐轮椅嘅，咁咧。咁嗰个下边嗰啲管理人员都几好嘅，咁咧就专登有个 lift 咧就俾我哋两张轮椅入嘅，总之啲人咧系咁逼埋晒一齐咯，系咁夹硬逼埋嚟，其实希望即系大家都自律啲咯。 即系呢个情况底下，就有阵时lift 咧宁愿等下一架，唔好令到架 咁 挤逼咯。 系咯，咁我都讲咗一声，我话唉。知道我唔入住啦，咁样咯。 系咁啊，大家合作啦。 系啊，一两层嘅咪自己行咗去咯，系咪？我觉得 好明白 啦，因为我哋坐轮椅。 我讲我哋自己啊， 其他人啊， 大家合作啊 嘛。系啊，咁我话。哎呀，唔好逼咁多入嚟啦！ 明白明白。 好啊，咁啊 ，K K， 咁你都要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啊。 大家都系啦。 好，咁啊呢一首歌咧，你拣嚟系刘德华咧为呢、這个抗疫医护打气嘅歌曲嚟嘅，都系叫做我知道，系咪啊？ 系啊系啊。 多谢你， 多 谢你嘅点唱。 好，拜拜。 拜拜。 呢段时间大家更加需要互相帮忙啊，互相体谅先至可以将呢个疫情打低啊。 我知道。 从不哼半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忐忑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 阿华仔嘅心意咧喺呢首歌入边讲晒出嚟，我哋都收到知道晒。咁、大家都系继续啦 ，keep 住呢一种嘅精神啊，抗疫嘅精神啊，大家做好自己嘅本分啦。 系啊，特别对住一啲即系前线嘅医护人员咧，多啲即系唔好吝啬我哋赞美嘅说话，为佢哋打气。 支持啊，系我哋神光第一线咧，今朝嘅服务到此为止啦，明天咧再见， 拜拜。